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咧就2024年嘅4月19号，农历嘅3月11嘅早上，27度嘅气温。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头先听完新闻报道讲就话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嘅。嗱，初时咧。就局部地區有雷暴，希望今日嘅天氣咧會好啲啦，因為咧嚟緊嗰幾日咧天氣咧都係會慢慢差落去嘅，咁起碼俾大家今日即係舒服啲啊，舒服得一日又一日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習慣的養成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因為習慣的養成可能會令到我們的心情會變得開心或者不開心。一個好的習慣呢，根據很多成功人士所說，原來它是可以幫得到你邁向成功的路是會多一點的。我舉一個例子，舉一個例子，就是好像一些工作空間裡面，如果所有工作的朋友他们的习惯养成都是有手尾的话，那当一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是要立刻解决的话，那我相信呢个机动性会更加强。但是如果大家都没有手尾，将些东西乱咁劈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后果就会拿手不成势。好的习惯可以慢慢步向一个成功，不好的习惯有时真的可能招致一个的失败的。除了是影响你的心情之外，还会影响到你的仕途、你的计划。所以今日不如你在自己的生命上面审视一下性格啊，或者习惯啊，有些什么可以转一转的。如果发觉不好的，我们不用说大改，不用大改，我们微调下它，可能已经可以将它拨乱反正，去到一个好的方向进发的了。 开心一番，改不了你那坏习惯。 性循环。如果孤单，请随我进餐，开心一番。 早上嘅六点十四分，出边27度嘅气温。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展望下周末以及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咁啊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揭揭报纸，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咁啊讲到咧就系香港嘅旅游业方面啦，都几值得大家望一望嘅。但旅发局咧就邀请咧就网红拍330条嘅短片，咁啊推介咧就香港嘅，咁啊都犀利。因为嚟紧咧就五一劳动节黄金周啦，好快脆就会嚟啦。咁所以咧，佢哋之前嘅时间亦都话到今年嘅黄金周内地就有5日嘅假期，咁啊较多人咧就会选择一啲叫做短途嘅旅游。咁啊，所以咧相信香港咧就系佢哋其中一个咧就首选嘅旅游目的地嚟嘅。咁啊故此啦，咁啊亦都估计啊，暂时咧估计有大概80万人次咧就到访香港嘅。咁啊按年咧，就会上升接近咧就30%嘅，咁啊所以咧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咁啊访港嘅旅行团咧就大概而家估计系800个啦，涉及嘅团员人数就26000至到28000，咁所以佢哋为咗咧喺呢个旅游业方面推广更加好啊，咁所以咧就会全球宣传活动啦，啊有一个一系列嘅全球宣传活动，咁啊旅发局咧咁啊上年就邀请业界啊艺人同埋网红啦等等拍摄330条嘅短片啦，咁啊介绍咧就系香港嘅旅游体验，咁啊所以咧都犀利噶吓，咁啊总共覆盖咧就有2亿人次嘅，咁无论系乜嘢嘅平台都好啦，咁啊所以都会睇得到有好多嘅片段都系讲述咧就香港嘅，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咁呢啲呢就亦都主动邀请咗呢就2000位嚟自内地、东南亚、欧洲等等唔同嘅朋友啊，咁形容啦就係、是、用一个主题叫做超级香港迷，即係 Super Hong Kong Fans， 以及呢就 Welcome 咁，即係请你过嚟啦咁样，咁意思嘅。咁希望呢喺2024至到2025年度啊，咁除咗一啲譬如係大型嘅户外广告啊、社交媒体攻势之外呢，咁有更加多唔同嘅攻势可以呢就宣传一下香港嘅旅游业嘅。咁佢哋更加话到啦，好啦，喺呢一个嘅新年度嘅财政预算案亦都提出咗一个呢就重新打造嘅幻彩咏香港灯光音乐汇演。咁每一日夜晚8点嘅时间，可能大家喺维港附近都会留意得到。咁今次咧就由旅发局啊，每一个月咧就举办一个叫做烟火及无人机嘅表演。咁特区政府方面咧，亦都咧就系有解释啦，就话到烟火就有别于烟花，咁效果高度咧就1米至到100米就不等嘅。嗱，烟花咧就系一般超过咧就100米，即系肥去到高嗰啲咧，嗰啲系烟花嚟嘅。烟火嘅表演咧就1米至到100米不等啦吓。咁烟火表演嘅成本咧就较呢个烟花咧就低嘅。咁所以咧就文体育及旅游局咧就表示啦，旅发局咧就正在积极筹备啊。即系多少少嘅烟火以及无人机嘅表演，咁啊第一可以降低成本啦，第二亦都可以将个风味咧就改向第二个嘅方向，咁啊更加多人喜欢嘅。咁啊暂时咧就未有相关嘅预计嘅开支嘅，咁但系欢迎咧就有兴趣提供活动嘅赞助商同埋团体或者机构啊探讨一下呢一个嘅可能性。咁你更加话到重新打造嘅幻彩咏香港灯光嘅音乐汇演期间啦，咁旅发局亦都会多啲咧就谂计，咁啊联同一啲嘅譬如庆典啦、大型活动啦，咁啊定期举办一啲唔同主题，同埋咧就设计一啲烟火同埋无人机嘅表演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噶吓。 好啦。咁有關咧，就譬如之前咧都有提及過煙火同埋煙花嘅分別啦。咁佢哋亦都話到啦，咁嚟緊嘅時候，相信咧會有更加多唔同嘅方向喺呢一個無人機嘅表演。不過而家無人機表演咧，真係同以前咧就好大分別啦。咁啱啱就無人機推出嘅時候啦，咁真係唔同嘅，就簡單啲嘅。而家無人機表演咧，甚至乎配合埋燈光。已經係好犀利，即係嚟之前，我哋見到，譬如喺日本咁啊，同嗰個機械人咪即係橫濱嗰個咧機械人就完啦，咁所以佢哋亦都咧喺天空嗰度砌咗個機械人啦，咁亦都有譬如我哋香港政府都有份嘅，即係個迪士尼樂園咧，咁佢煙火表演又加埋無人機咧，有好多嘅我哋嘅熟悉嘅角色人物啦，都會喺個天空嗰度咧就浮咗喺度嘅，咁呢個我都覺得咧係犀利，再加上咧就係譬如之前。喺近西九文化区嗰度啦，咁有一个咧就提子，提防骗子嘛，咁又见到佢有好多譬如叫做防骗嘅语句啊，喺天空嗰度，即系可以展现嘅嘢实在太多，咁所以相信咧嚟紧嘅时候呢个无人机表演咧会更加之多元化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可以有多啲机会啦，留意得到啲无人机表演，咁啊有嘅话记住多啲影下相啊，又可以就系网上边咧帮下香港嗰个宣传啦，咁啊做得好啲啦。 こんにちは。 好啦，唔好意思啊，应该系呢一只碟先至啱。 重复去改，难改写我古怪暗沉，怪我天生自废纸。想勾起你的笑脸，即使我在褪色花光心明白亦盼你会爱上我努力，但是现实如何积极怎配合形状也错掉，不要说穿你始终只喜欢可爱女生，我缺点戒不掉，惯了配角的气氛， 首作品佢系超同《不是你的形状》。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最近都多歌咧，就系讲形状，一系咧就不是你的形状，一系咧就之前譬如湿下有一只歌叫《我的形状》。好啦，不过呢个题外话，咁啊今日朝头早27度啦，而家如果系 Happy Friday 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地方咧系可以推介俾各位听众咧，咁啊可以去嗰度咧就玩下轻松下噶噃。今日系边一度呢？咁啊，今次咧就系、未必系咁快啦。今日4月19日啦，呢、這个活动咧就4月27日嘅。咁啊，但系咧就要预先登记预约嘅方法咧。今日19日啦，咁就喺20日10点咧就去翻相关嘅网站嗰度咧就登记噶。今次嘅活动咧就好啱铁路迷啦。点解呢？因为港铁咧就将会喺红磡站啊推出一个叫做站建。站是车站的站，建是建到的建，站建铁路展，全新的铁路体验馆，有不少东西看的。最开心的就是走到入去两款已经退役的列车，包括就是东铁线第一代电气化列车，即是黄色头那个，即是我小时候都有坐过的，入面有少少啲灯光望落去黄冚冚那只，即是黄色头嘛。好啦，咁仲有啲譬如橙黄色的座椅啊，波波手的握扶手啦。好啦，咁叫做搭呢、這个以前都系叫 KCR 啊，嗰个回忆咧就真系会出翻出嚟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另外一个中期翻新嘅列车嘅乌蝇头啊，咁去到嗰度就可以大家打打卡。咁啊参观一架咧就56号柴油电动机车，咁啊叫做杜利华号。咁啊展区同时展出咗咧就一系列信号灯，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列车嘅部件嘅。咁所以如果你系铁路迷嘅话咧，不妨留意多啲自己嘅登机啦。费用是全面的，所以你亦都可以节目嗰度咧就介绍俾你听。听日开始咧就会俾大家登记噶啦，登记咧就先系4月27日星期六个场嘅。 连中枪都挤出笑面，眼镜跌落在佢边，凌辱至死，趣剧却未完。我这凄惨的片段，为你每日再重演，仇家都只笑着看吧，你也有今天。又似某卡通戏，人物那执念，能陪陪你，我愿意命变短。即使死多100次，都只归于搞笑事，你不必不好意思。像我的一颗心流血不止，观众却话似临死引大家笑多次。骑呢啡的暗恋极难被发现，好靠边一个钟给你死一片，让你开心能无限次翻生再表演。卡通笑片的角色不怕名太贱，心肝肺腑都炸开，只博心一片尚有得演。你敢说并非一时，谁叫我很喜爱凝望你侧面，各在放肆。即使死多100次，都只归于搞笑事，你不必不好意思。 意。 九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一首嚟自洪家豪嘅《衰仔乐园》啊，27度嘅气温，我哋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委会与廉署首次采取联合行动，捣破一个新冒起的楼宇维修工程贪污及围标集团，拘捕20人，合约总值大约1.8亿元。被捕人士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中间人、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及物业管理公司职员。涉案公司和人士涉嫌行贿受贿以及从事反竞争行为，借此操控楼宇维修工程的招标程序，将工程标价夸大，协助与集团有关的承办商取得工程及顾问合约，并且操控监督维修工程和发放工程费用，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及竞争条例。行动共涉及两个位于港岛的住宅屋苑和商住楼宇，以及4个位于新界的住宅屋苑和工业大厦的多项维修工程项目，个别工程项目怀疑涉及贿款超过100万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说，电影发展基金的审查必定要符合法例，包括不能够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不同人对电影整体内容有不同看法，部分情节或者对白可能属于负面，而戏中有人反驳，就要容许业界有空间去推动。如果一套戏能够更好讲好中国和香港故事，就更值得政府支持。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有关建议，联合国大会接纳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决议草案，但是由于美国投反对票，草案被否决。而在这次投票之中，英国和瑞士投弃权票，其余12个安理会成员就投了赞成票。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强调，美国继续大力支持两国方案。这次投票并不代表美国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美方认为应该透过各方直接谈判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外长卡茨赞赏美国投否决草案，认为可耻的提议被否定，而恐怖主义将不会得到回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谴责美国的做法是不公平、不道德和不合理，认为是挑战了国际社会强烈支持巴勒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的意愿。肯尼亚一架军用直升机在西部偏远地区坠毁起火，总统鲁托确认，国防军司令奥格拉和另外9名高级军官在坠机事件之中丧生，另外有2人生还。奥托形容国家遭遇一场悲惨的空难，并且非常悲痛地宣布奥格拉等人的死讯。他宣布星期五起为事件哀悼3日。鲁托又说，空军已经派出一支小组调查坠机原因。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肯尼亚国防军一架直升机从西部埃尔盖约马拉灰特郡一间小学起飞之后，无奈坠毁并且起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届纽约节广播大奖以及纽约广播电视电影节大奖结果出炉， 香港电台在多个组别夺奖，包括第四台作品《怀念香港新音乐之父》林岳培，于纪实节目《人物传记》专题组夺得银奖。 港台电视节目《大自然生态人三》凭作品《追风者》取得最佳环境与生态节目铜奖。 另外，中文新闻及时事组作品《无尽黑夜》于纪实社会议题组别夺得入围奖。 香港电台会继续努力制作多元化的高质素节目。 CIBS 人人广播， 日本神话通识。 日本的神男神名叫伊邪那岐，女神叫伊邪那美，互生情愫，结合之后孕育了下一代。 我要改变这种现状，在荒原上创造高山幽灵和湖泊河流， 有了花草树木，大地就有生机了。 我们要生养各有职责的神奇。 CIBS 节目日本神话通识，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船船仔咧，星期五嘅朝头早亦都翻到嚟晨光嘅直播室，6:37嘅朝头早，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即系低至中水平啊！哇，今日咧真系觉得自己系晨光啦，因为翻到嚟嘅时候个天咧已经光晒啦。之前咧如果系6:37嘅呢一个时间咧，应该仲系天黑黑嘅。咁但系而家已经光晒咧，就真系觉得充满正能量啦。咁所以咧要揾嚟我哋依然都系充满正能量嘅小白。早晨，小白。 喂，早晨啊！ 早晨啊！哇，特别有正能量。 咁啊，梗系啦，你咁样踢我、 啊。系啊，唔系嘅话就唔够 hyper。 系啦，系啦。 嗱，讲下旅行。你最近都去完旅行，但你有冇咩地方仲系好想去嘅咧？ 大把， 讲嚟听下。 其实极地我好想去啦。 哇，你个极地已经激动到走埋音啦。 系啊，即系南北极，其实我好想去嘅。跟住睇大千晒啦。 哦，大千晒都好睇、 啊。跟住仲有热带雨林啦。熱帶雨林又好正喎， 但係啲人話係咪要打曬針先可以去亞馬遜山？ 同埋熱帶雨林，我自己都唔敢去，因為入面太多，譬如啲蛇蟲鼠蟻咧，係好毒啊！ 係啊， 即係你見到隻蜘蛛可能冇乜嘢，但係佢可能嗨親下，咁你又釘咁，咁我唔係要有啲導遊咧帶我先敢去。 但係我之前有聽人講話，你去到咧，你未必係話，即係可能你行一日啊，都未必見到一兩隻你想睇嘅嘢嘅。 嚇、 啊！即係可能係個導遊都好俾心機幫你揾啲動物啊。但係真係會行咗好耐，可能行咗3個鐘、啊，你先會記得有一隻。 哦， 咁之後你哋就要睇下你哋會唔會好興奮。 就好似我，就好似我行山咁咯。其實我喺香港行山咧，有陣時係有目的咁行嘅。 即係你都係揾動物嘅。 有陣時係啊，有陣時我有啲 tour 我特登係整製造咧，就係去揾動物嘅。所以揾動物嘅意思就譬如去馬騮山咁，你梗係一定見到馬騮啦。係 啊，呢個好。 咁係啦，野豬都好容易見啦，而家香港。咁但係反而喺香港嘅一種香港嘅原生鹿啊。咁啊叫赤幾，咁 原來有鹿㗎，香港 香港有鹿㗎，我哋唔知啊， 我真係唔知 喎。係啊，咁我試過有一次咧，就知道係佢哋嘅繁殖期，咁我於是乎咧就去咗佢哋經常出入嘅地方，咁啊就同我個行山嘅隊友去行啦，我拎埋個長鏡去嘅，咁行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每一步咧都係要好安靜，因為呢種鹿咧，佢好細，佢出名係好細膽嘅，係啦、啊，其實呢種鹿咧喺加道理農場都有一隻，唔知一隻定兩隻嘅。咁如果你要睇嘅話咧，又唔想揾野生嗰啲啦。咁加道理農場都有養住嘅。咁但係如果你想揾喺個野外地方見佢嘅話咧，你就要嘥啲時間㗎啦。因為我嗰陣時喺個山上面咧，我見到佢跑過，但係影唔到相。 其實見到佢跑過已經好開心 了，都難得㗎啦。因為我知道佢哋喺嗰一帶出沒啦，咁亦都聽到佢哋因為繁殖期喺度叫啊。佢哋嘅叫聲有少少似狗，即係可能唔知嗰啲人咧就以為啊，做咩有啲狗喺度叫嘅咁樣？其實嗰只咧係佢哋喺度叫嘅。咁聽咗之後，佢哋就知道啊，有一隻喺呢度，咁附近一定有其他有佢啲夥伴喺度嘅。咁、就更加要俾耐性。咁但係真係都係見到佢哋好快就走過，就係冇辦法影到。 所以佢仲係即係仲係存在喺香港。 存在係啊，有㗎。 原因係因為佢夠曬細膽。 係啊，夠細膽。蛇龜 係啦，夠曬蛇龜咧， 係啦， 佢先會可以生存到。 冇錯。 唔係就一早已經嚇走曬。 係啊，你其實耐唔耐睇新聞咧，會見到佢哋咩卡住喺個欄杆嗰度啊，都有呢啲新聞嘅。 係咩？我就係成日見到豬嘅、 啊。豬有啦，咁啊佢哋都有嘅，所以呢一種香港都多植物。我又喺香港見過拍嘢嘅時候喺山上面啦，跟住就見到香港有啲菇菇，即係嗰啲草菇 friend 咧，嗰啲菌啊，我見到咧即係全藍色，即係真係成個藍色嘅菇菇咁樣。咁當然一睇落去即係有毒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候都影咗相，係啊，所以喺呢個嚟講，我覺得幾特別，因為喺香港見到即係全部藍色嘅菇都比較上少見， 多數都係見白色嘅啫嘛， 白色啦，啡色啦， 啡色啦， 啡色啦，或者落雨天之後會見到啲好大，即係人頭咁大嘅菇都有見過。 哦，係啊， 係啊， 我都想食啊，但我知道應該唔係唔可以 食啦。我喺街市買俾你啦。 哦，係啦，我都會去街市買，或者叫我 係啊，對你幾好。 係啊，出邊買都 OK 嘅。係 啊，係啊。 咁但係點解會講下呢一個嘅旅遊咧？咁樣其實有好多國家咧出現咗呢個叫做過度旅遊。 哦，系喎，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 香港冇噶吓， 系香港真系未有嘅，大家可以嚟多啲，系啦，咁系咩叫过度旅游咧？咁就系指话旅游呢一样嘢咧，对于目的地居民嘅生活素质，咁同埋游客嘅经验咧，系会产生呢一个负面嘅影响嘅。 嗯， 咁最近咧，哇，犀利啦！荷兰嘅首都阿姆斯特丹，相信好多人都想去啦。 系啊， 我冇去过，你有冇去过？ 我冇。 系啦，咁呢一个地方咧，当然系深受呢个全球嘅观光客中意嘅。每一年啊，哇，有成2000万旅客造访。 哦，咁多。 系啦，咁所以对于当地嘅居民咧，原来系好深受影响嘅。咁所以咧，佢哋嘅政府就话啦，而家咧会喺全市嘅范围入边咧禁止兴建新嘅酒店。 哦， 即系用咁嘅方法去限制。 而家系个顶啦，唔要再加啦，咁样。 系啦，喺17号宣布嘅，咁佢就话啦，啊，希望咧因为太贵啦，因为你系得太多旅客嚟到嘅时候咧，令到成个地方嘅物价突然间升咗好多。 嗯， 咁所以就唔希望有一个过度旅游嘅事情出现。咁但系你可能话吓，咁啲酒店可能会执噶，咁我咪啲游客咪冇地方住咯。 唔系啊，咁而家佢都到顶，咁即系啲酒店其实不断有人住咯。 系啦，咁但系佢都有讲嘅，如果真系话啊有酒店要结业咯，你想起身嘅酒店咧，就一定要等有酒店结业先得，就唔可以话你想起身酒店就起身酒店， 即系的士牌咁咯。 系啦，佢唔会再批俾你噶啦。咁同埋新酒店嘅位置咧，如果你系起呢个市中心以外嘅地方咧，佢就更加 OK 批俾你啦。咁你接待嘅人数咧，亦都唔可以多过旧酒店嘅， 系 即系最多系细间啲， 系啦， 咁就唔可以再多啲。 啲措施全部都系封顶咯， 系啦，封顶。咁但係呢獲批咗嘅工程就唔受影響嘅。咁同埋呢亦都係限制咗一啲飲酒啊，譬如有啲咖啡啊或者酒吧，講到明呢可能你最好就早啲收鋪啦。 係。 即係唔好玩到咁夜啊大家都。 但係啲人去阿姆斯特丹應該係想玩得夜。 是啊最出名的那些。 不要紧要啦，他们这个措施其实不只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啦，譬如我们熟悉的京都，他们都因为太多人排队影响了，即是排队搭巴士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啦。还有澳洲啦、澳洲都有很多地方，即甚至乎他们的 原居民啊，住在乡村那些呢都有太多游客的，所以他们连普通去士多的超级市场买东西呢，他们都要大排长龙，其实他们都很反感。 即是写就 真是写了牌响到话这个是我们的镇，不是你们旅游地方，即是讲到明是不欢迎你们这样咯。 但是如果去到这个位是真的，我觉得 有 少少 有敌意噶啦，我觉得 系啊，真系会敌意嘅。如果我连买日常生活用品我都买唔到， 系咯，即系我哋都可以设身处地谂下，如果我哋落街谂住买少少买个面食啫，我都要排队排十几二十分钟，你猛唔猛啊？猛啊！ 亦都可能会令到啲人走晒咯。 系啊， 即好似威尼斯咁样咧，本身原来佢哋可能有你当八十年代啦咁样，佢有十二万人嘅，去到而家得翻六万。 哦，走晒啦！ 走晒，因为太贵租啦。然后啲人又全部都系旅客，佢根本就觉得哇，呢度唔系生活嚟嘅，我要走咁样。 明白， 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拣呢一个旅游地点嘅时候，你明白嘅，想揾一啲出名啲嘅地方，想去朝拜啊、朝圣下，好正常嘅。咁但系如果大家真系万一去想拣一啲旅游胜地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啦，唔好極度阻礙對方的生活啦，這個第一。 有啲政府立法添㗎，我知道日本政府立法其中有啲地方咧係禁止遊客出入嘅。 係啊，尤其是你要尊重翻當地嘅文化啦，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如果你真係想揀其他地方嘅，不如揀翻啲小眾少少嘅地方，可能你亦都會揾到一啲新嘅事物嘅。 潜伏快餐店内，谁人护送你归来，才会约不来，疑问这刻已经解开，他不用离开才是我意想之内，祝你又找到所爱，唯一的感慨从没权利出赛，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老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得失亦无差，沉浮到石楼沙下，不计付出的可怕，还怎么招架，我的命还不化，我这个伸手可得的烂好人，永没法比初相识的更吸引，仍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咖啡要加肉桂粉，太多奶精会敏感，谁能及这种不朽不服精神，待到你一空窗幽觅沉树荫，回头就找到我，连当水泡也兴奋，我尚算相当识趣，从未发问，大概自一开口可触发若人，角落里做陪衬，从不参选就没有敌人。也许我一开始都知没可能，胜在我不争不吵不会不忿，还能为新一个提供指引，怕只怕一片好心，最终便永于古文，谈无尽新欢都可不闻不问，待到 兴奋。 呢一首歌是 CY 陈宗泽现任荣誉顾问，我哋听一听晨光 KOL， 睇下新年社会同我哋讲紧啲乜嘢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咁啊，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继续咧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啦，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因为露营方面 ，Sunny Sir 梗系又继续系耍家啦。 系啦， 你今日个背囊都系露营背囊嚟噶。 哦，系啊，因为录完音，因为 又去露营啦。 晨光咁早，即系晨咁早上嚟录音啊，大佬。跟住就之后仲有活动继续去咯。 系咁啊，露营咧，其实我哋而家天气都唔可以话凉噶啦，唔可以话热噶啦，收咗太阳都系啲风都舒服嘅。咁但系你话始终夏天同冬天咧，千祈唔好好似嗰啲小学生咁样。 点样咧？ 啊，小学生呢个都唔好 emphasize， 唔好标榜，唔好好似我个仔咁样，唔系好执书包。或者好似我细个咁唔执书包，所以我个仔系跟我，我唔应该话佢系我衰。 哦，即系唔好执书。 诶，系啦，咁个袋咧长期系劲重噶。咁如果你话诶露营嘅话咧，咁你冬天有好多装备，我谂夏天其实都可以拎出嚟。或者系咪夏天嘅装备一定系轻啲嘅咧？ 好犀利啊！你嗰個入場咧，用咗分幾兩分鐘，講完到係要清翻乾淨啲嘢，重新執一次。 係啊， 係有分別嘅。咁我哋先講咗夏天，我哋要帶啲咩先？ 係。 咁你要諗下睡袋使唔使帶咧？ 睡 係啊，睡袋。 我屋企個睡袋係羽絨，所以咧我香港冬天都未必用得著。 哦， 夏天我一定要拎出嚟。 我又会带一个好似被单咁样嘅薄睡袋，因为夜晚咧，我唉觉得夜冚得住个肚仔咧，又感觉就舒服啲嘅。 依嚟嗰啲咧，可能 B B 仔嘅时候，阿妈都会攞杯米，搵个袋车杯，咪放喺你肚仔嗰度，又压住嗰啲人嚟。 应该唔系啊，我妈唔系咁样冚我噶， 系啊，你阿妈系大大你左右两边咁冚你。 唔系，我要重新先啊，我爱我妈咪噶，我好爱佢噶。系啊，佢打得我系好舒服嘅，一啲都唔痛噶。好啊，其实咧，我哋睡袋我就会照带薄薄地嘅，因为夜晚喺郊外咧，即系会觉得温度会低啲，同埋大风啊，即系未必系好似你想象中热到会即系好热好热。 其实睡袋嘅规格有几多嘅啫？有啲羽绒 好多， 有啲就净系防风，有啲系气垫，系咪有呢啲分别噶？ 气垫就暂时未出睡袋。 哦，系咩？ 系地只就有，即系瞓嗰张有。 哦、 有充气吹气嘅，咁、哦、睡袋咧有分羽绒啦、夹棉啦、 夹棉， 有啲系我有朋友仔咧，佢哋做啲嗰啲叫做freeze 啊， 好似爪毛咁嘅，就自己车咗个薄薄地嘅 freeze 皮台， 咁啊保暖， 系佢能增加个保暖度嘅，又抗污，因为其实羽绒睡袋咧下下要洗好鬼麻烦， 系， 咁咪就整咗嗰啲内胆， 我都冇洗过， 哇，唔洗唔得， 我少用。 都是要洗的， 因为暂时那个睡袋摆哪里用呢？在天台露营的时候才用。 不得咯， 俾我 仔仔专业啊！喺呢个节目第一讲呢啲天台露营，好唔专业啊！ 唔专业， 我唔得，你真系呢个夏天咧，我点都要捉你 去。你应该说服下我个仔，我已经同佢讲噶啦，你不如试下出去露营，唔好净系屋企嘅天台嗰度，你搭个咁样嘅帐篷，钉都唔使落叫露营。系啊，佢话佢仲系嗰啲思想就系话唔得啊，爸爸，万一出到去荒山野岭，我要 Bubu 嘅话，咁冇屋企嗰个厕所，佢系呢一只嚟噶。 哦，咁你要俾啲时间佢咯，慢慢嚟。 我俾咗八年佢啦， 小朋友系要教嘅，都系家长你冷静少少先。可以嘅，我谂我哋。好似上次攀石咁，我哋又搞一次呢个亲子露营啦。 系啦，系啦，系啦。 讲翻呢个先，睡袋个规格。咁我哋其实有分羽绒、 夹棉， 同埋一啲普通薄嘅尼龙布。 薄嘅尼龙，仲有啲防弹咁样嘅。 掟鸡蛋系咪想死啊？你咪咁样讲嘢。羽绒其实都有分充绒度嘅，不过我哋咁先讲咗夏天先。夏天啲薄睡袋啦，普通薄皮，好似我哋嗰啲青年旅社以前咧，咪有啲嗰啲皮袋睡嗰啲套啊。类似嗰啲都够我哋夏天用噶啦。 哦，其实一张被仔够唔够啊？ 够，其实咁轻身冚一冚就得噶啦。 其实一份报纸都够，如果就咁讲。 报纸唔得， 好难揾到报纸，同埋呢啲报纸咧比以前啲报纸细份咗好多，薄咗好多。咁我哋又讲翻啦，譬如露夏天露营，可能我就会特登带多把电风扇啦。呢个系即系近几年嚟，即系十年八年嚟嗰啲恩物嚟嘅。 诶，吹一晚都冇电嗰啲，或者你日头都已经吹肥晒啲电。 我唔会噶，日头我唔用风扇噶嘛。咁夜晚就吊喺个荧幕上面直接吹落去。咁咧都 OK 嘅，都凉爽嘅。咁诶，通风啲，将个蚊纱荧幕外边嗰个天帐咧就掹高啲，我叫 outer 啦，掹高啲，啲风流动多啲啊。咁啊，自然啲空气流通多啲就凉快啲。咁咧，你拣个位当然要醒目啦。揀個位置就可能喺啲空氣流通多啲嘅地方， 係 即係樹叢裏邊就盡量唔好一焗營地焗嘅地方就盡量唔好扎佢啦。 高原嗰度， 高原要喺第二度嘅，香港冇高原，都可以叫緊馬鞍山昂坪都可以嘅。 啊，係啊， 都算好高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係把風扇，你話唔夠電，咁而家啲咧可以插住嗰個叫做充電寶啊。咁條線咁就好勁㗎啦，一晚你都係吹六到八個鐘啫。 充電寶呢喺日頭嘅時候最好就係、是、即係如果你上山上來啲用太陽能幫佢充電。 我哋都有同事試緊、 啊、 即係但係個功率好低。 即係要曬一日嘅嗰啲。 係曬咗一日呢都個電都唔係好勁。 係啊， 因為我哋最尾都覺得可能係香港嗰個海拔問題。嗰、那個太陽直接個力係撐少少。 哦、 我試過去、日本啊，或者去尼泊爾地方 都高啲嘅， 咁啊，差電就好快。 係啊， 個太陽能板砰砰聲咁。 咁犀利啊！ 係啊，我哋轉個頭翻嚟，全部黑手指去入咗直。 哇！呢、這個我都唔知道，因為其實我有陣時都諗，如果我去嗰啲長途嗰啲山咧，咁、 啊、 我又冇唔係好想人下下上嚟打家人做 support 咁、 啊。 因為而家呢個年代最要 support 嘅就係電、 啊、 電力係其中一個， 係啊， 好重要嘅 support 嚟嘅咁。咁點搞呢？咁我就有諗嗰啲太陽，我有諗過呢個方向。但係照你咁講係，咁香港海拔低嘅，咁佢太陽能嚟到又經過大氣層，跟住仲有咁多，譬如可能污染物，咁其實又隔咗好多能量。 手電手動咯， 譬如踩單車嗰啲啊， 即係手動搞嗰啲咧，咁樣係嚇、啊、你唔知咩？ 我知啊， 我哋政府而家咪加咗啲喺街公道咧，動嗰支柱喺度。上次咪講 HKSOS 個求救， 係啊係啊， 佢就加咗個。求救鐘，即係嗰啲撳掣嗰啲求救命嘅鐘啦，隔離咧就裝埋嗰個手搞嘅充電器。 我真係唔知喎、 啊，唉、哎，冇搞錯 嚇、啊，係咩？ 佢又得意嘅喎，俾你記住，你要帶條充電線先得。 咁我咪搞好耐。 我 如果我想插爆，我想插爆個電話， 我都想試一下，因為嗰個嘢咧係幾新鮮嘅。我覺得其實好有心機。 你喺邊度睇到啊？嗰、那個 嗰、那個喺張常， 哦， 即係物理好勁第 三段，第 三段過曬嗰啲樓梯之後， 咩牛耳山過曬， 過曬，過咗牛耳石， 係啦， 就喺張常之前就未落到去榕北走廊之前， 成件事相當有趣。 係啊，我過兩日我又會上去測試，係咪過兩日咧？係，我上去會測試一下我想試下究竟。要搞几多？ 不如我俾一粒，吉嘅电你， 系 吉嘅嗰啲充电宝宝， 系 你不如试下帮我打爆佢，即系去油站入门，师傅唔该。 我呢个节目我觉得好有爱 啊，因为平时我屋企差嗰粒电咧，都要可能五六个钟咁样。 好啦，多谢你。 咁但系嗰、那个喂，嗰、那个迟啲又可以讲下， 但可以差一两个 percent 都好啊，救命！ 两个 percent 啦， 我唔知啊，我要真系试清楚先啊。 不过你可能呢个系重点嚟嘅，因为佢真系可能俾你就差一两个 percent， 你 系啊，救命用啊嘛， 救命用 系啊， 系我哋咁啊就话要充电插爆佢，打满佢呢个讲笑啫。咁、啊、但系你去到嗰个位，你就有一两个 percent 就真系救命就好有用。 咁當然我哋唔建議大家九唔搭八走去試啦， 當然 係 啦， 即係救命用㗎嘛。 咁但係如果去到見到呢，嘗試學習亦都無妨嘅。 係，咁我就會問返即係有關部門有啲數據啦，問下佢哋有冇數據先。 係。 系，因为我哋都识啲朋友去负责呢个 project， 睇下有冇倾下攞啲数据。 要啊！咁啊，喂，咁下次又同我哋讲下， 好啊， 同埋嗰个嗰个嘅隧道一个 scale 咧，下次继续讲埋先。 哦，讲完咗，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头广播，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会有交通天文台，记得留在晨光第一线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9嘅早上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暂时嚟讲都唔错啦。咁啊，只系话有几阵骤雨。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啲天气变化。咁呢几日咧，就可能会有啲雨水啦。天文台嗰个九天天气预报。咁如果大家系谂住星期六日，是有啲户外活动嘅话呢，就睇緊啲呢个天气。如果落雨嘅话，出唔出海呀？ 唔好出啊。 如果落雨嘅话，好唔好去行山呀？ 唔好。 冇错啦，直播室入面两位小朋友非常之乖呀。 好耶。 係啦，呢两位小朋友呢就係璇仔。 早晨啊。小朋友嘛。 多谢你配合啊。 我已经配合得好好、啊。 另一个小朋友就係 Ann。 早晨啊。 非常之好。 早晨啊。 好啦好啦，喂，变返大人啦，你哋可以。係啦，咁啊，哇，你变大人你变老牛喎、啊、你之间。咩事啊你。 成熟啊即刻。 係好成熟喎、 啊。 熟到烂添啊即刻。烂 咗边咗。 食到烂咗啊。係咁啊，听众听緊呢就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有白元豪喺度啦，仲有璇仔。 早晨。 仲有阿 Ann 喺度嘅。 早晨、啊。 好唔惯啊，而家把声咁老牛添我都。 你 係 啊。你把声唔老牛。我把声老牛过你好多啦嘛。 好， 虽然我把声都仲好青春嘅， 系啊， 个声音真系几好， 系啊， 因为声音咧，其实就你年纪就算大咗咧，其实把声唔会点变， 会有少少 咯，好少嘅咋，好少嘅咋，系啊，即系你话细路仔，我仔或者系我细个啦，同我而家梗系有明显嘅分别啦，但系自从我入行以嚟咧。其实把声都系差唔多。 你 keep 得好，即系小 化。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好多都系咁，譬如淑梅姐咁样啦。 系。 系咪？咁多年以嚟，把声都系一样咁靓。 咁大家有方法 keep 咯。 子成又系，系啊，所以 系可能你哋有啲秘方系咪啊？ 秘方。 即系 我又食辣椒又剩，我食好辣添啊！ 呢个就 系秘方。 系啦， 咁今日约你食辣椒话， 好啊， 我咪意思我食特辣嘅。 晏昼去系就咁食生食辣椒， 生食辣椒，哇！ 可唔可以表演埋俾我？ 讲过算数噶， 可以喷火。 迟啲如果电台有才艺表演，我即刻掹你一齐。 生食辣椒 系啊，生吞辣椒咁犀利， 系啊， 我要劲过你，我食20只。 好劲，多10只， 我会坐喺度睇你哋。食 好啊， 都要食，你都要食， 我影相。 好啦好啦，呢啲唔好讲咁多啦吓。咁啊喺今日朝头早嘅交通情况，先交俾阿 Ann 同我哋睇睇先。 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有宗交通意外啦，系近住骏发花园嘅。咁嗰阵时就封咗来回方向。咁呢一单咧就解封咗噶啦。咁但系咧又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啊，都系。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嘅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咧，现时有架坏车，咁就唔系交通意外啦，坏车啦。现时嘅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嘅。咁隧道情况方面，狮隧出九龙入 口咧开始车多噶啦。路面情况，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桃园围。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沥源村都车多噶，车龙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咁仲有其他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沙田大涌桥路水务工程都仲系继续噶。 啊，几日噶咯？ 系啊，大涌桥路去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角街慢线封闭。咁仲有大埔道、深水埗嘅大埔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大埔道同石硖尾街交界处咧，慢线都系继续封闭嘅。呢两个就寻日都有嘅，我记得。 哦，即系 都仲封紧。 近石硖尾，即系其实都系近深水埗嗰个位，油站附近嗰啲位嚟嘅，多数都系。系啦，咁 仲封紧咯。 系咯，咁如果有封嘅话，大家就要俾少少，系啊，有啲耐性啊， 忍让下。 系啊，大埔道嗰度都系啊，咁嗰个位其实。即係有啲車就諗住，哇！我諗住鏟上大埔道㗎啦咁樣，咁啊、去到之前咧，有啲可能改道啊，或者封咗一條行車線，咁啊令到個車速咧就會減慢嘅，咁啊唔好咁雄心壯志啦嚇，揸車大家， 冇錯， 啦，揸車係保守啲， 沉住氣， 係啦， 至少保持兩秒距離。 哇！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唔錯，唔錯，唔錯，係啦，咁啊多啲提醒我哋都好緊要嘅， 係啦， 係啦， 好重要啊， 好重要，咁啊都係咁樣啦，係嘛？今日朝早嘅交通大致嚟講都係有啲 暫時就係。加士居道天桥红磡有一宗有一个坏车啦，系啦，大家就忍让一下啦。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嘅， 系啦。咁交通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我就见到咧。呢、這個深水埗有自動泊車系統啊，就 深水埗啊， 係啊，佢係全港第三個公眾自動泊車系統嚟嘅， 啊、 係啦，咁同埋咧，佢係會自動幫你揀一個咧最佳嘅停車位嘅，所以都幾方便嘅。咁對比起一啲傳統嘅停車場咧，呢、這個自動泊車系統咧係可以向高空發展嘅，咁、 哦、 就方便大家 慳好多位喎、 哦，係咯， 係啊係啊，即係變咗可以咧善用我哋香港呢個土地比較少嘅空間， 嗯、 即係可以向上發展， 係 係咁將啲車泊高泊上去， 嗯， 係啦，咁暫時呢個係全港第三個嘅自動泊車系統，預計咧 已經有第即係原來有兩個 啦，第一個係咪喺荃灣啊？ 我唔肯定啊， 呢個要問。系啦，系啦， 要 问 下 荃湾人， 系荃湾区嘅居民可能会知。 系咯，我记得好似系有嘅，但系第二个系边个？ 我都唔肯定， 我都唔肯定， 因 为 我自己又冇揸车。所以我就冇留意。 我就都有揸车嘅， 但可能唔系你个区，你就唔会知道。 系啦，即系我突然，譬如我突然之间去咗深水埗区嘅，可能我都会用翻啲传统自己习惯嘅停车场、停车位去到揾嘅。咁、但系你突然之间又唔会醒起嗰度有一个新嘅，就系、是、可以向上发展嘅自动泊驶。 但系好玩嘅呢、這个， 好玩。 虽然唔系我泊啊，系我。爸爸拍，佢就唔係喺香港，喺內地啊。咁佢就係話啊，原來係拍嗰個位咧，係需要少少技巧之外咧，一切都係非常之順利同埋方便嘅。 係啊係， 同埋係平啲嘅喎。 哦，平啲嘅咩？ 好，我唔知嗱， 係 啊，內地啊，嗱，我唔知香港啊，我純粹就覺得啊平啲，可能因為佢個佔地空間又細啲，然後可以向高空發展，所以平咗少少。 但其實嗱，我當然覺得咧，佢有好多優點啦，呢個，因為佢向上發展，亦都舒服啦，咁你擺喺度個車就自己上咗上去啦。不過有一樣嘢。系要等，要等，呢、這个第一一定系要等啦。咁你其实譬如你普通嘅现有嘅停车场都系要等嘅。不过你等嗰样嘢唔同，就系、是、你自己个人要去搭 lift， 或者你个即系你要自己等 lift 啦。第二就 系 可能你要排队啦咁样。咁呢一个自动泊车嘅停车场咧，其实佢都系要等，都系等 lift。不过只架 lift 就系架车坐嘅 lift。 同埋其实要排队嘅， 都系要系啊，都系要排队。 因为其实佢泊车嗰个位咧，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大。 系啦、哦，即系佢仲要轮住慢慢自己出车咁样嘅。 即系繁忙时间就可能好多人一齐喺度等。 系啦，其实香港有一啲。停車場佢都係駛入去係向上發展嘅，咁佢駛入去之後咧就一架好大架嘅 lift 咧就俾啲車入去，咁佢嗰個 lift 就有自己好似個舞台咁，只會轉彎咁樣嘅，咁嗰啲 lift 咧就一定係慢啲啦，咁又安全啊嘛，咁嗰個其實亦都係要等嘅，嗰類型嘅停車場都係要等嘅，同埋咧就我發覺呢一類型嘅停車場新嘅呢個自動泊車嘅停車場咧，大家如果走之前要攞齊嘢。如果唔系架车走咗上去嘅话，上一上摩天大厦上边，你留咗个电话嘅咁样， 系咯，咁点？ 咁你又要再揿过佢落嚟噶咯？ 跟住就攞翻个电话， 咁你又尴尬，你又唔系出车，咁唔知又使唔使俾钱？ 跟住你架車撳咗落嚟啦，咁你又撳翻佢上去咁樣。 係喎， 唔知點計喎。 好似當時係特登提我哋一次話，你有冇真係大漏嘢啊？ 即係有工作人員提你哋。 哦，咁温馨啊！ 內地有，嗱我唔知香港有冇。 係。 內地嗰啲直情係教埋你點拍，拍唔到啊！得，我幫你拍埋啦。 咁 係內地係咁樣嘅。我諗應該嗰啲係私營啊。 係。可能係。 係啊，咁但係呢個應該公營係嘛？ 係啊，係香港呢個係啊。 係啊， 政府嘅呢個。 係啦，公眾自動泊車系統。 哦，我有機會都想試下， 試下聽你報告， 嚇特登揾一個聽我嘅報告。 佢預計四月內咧，四月內會投入服務嘅。 阿 N 真係犀利啊！你快啲喳喳林去試一試啊！我等 report 噶嚇， 等我啊， 等我嘅 report 啦，而家佢係。 我等你，如果等我嘅話咧，就可能要等翻兩三年。 唔使唔使啦， 我等你，我會等你等足一萬年。 哇！ 好感動啊！ 係啦，犀利喎！咁呢一個嘅位置喺邊度？有冇講到啊？ 深水埗通州街， 通州街 系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哦，咦，通州街嗰度都好，因为嗰度啲灯诶，嗰度啲标位咧，其实真系唔多啊。咁如果有翻呢一类型嘅自动泊车系统嘅话咧，咁又向上发展嗱。咁诶，暂时有冇讲到佢系几多个车位啊？ 提供52个， 系咯， 系啊，系 52个差好远，喺 都帮补到啊。 喺当区嚟讲，突然间多咗50几个车位。爭好遠，揾標位都辛苦啊！ 都 係 啊， 係啊，咁如果唔係就要揾啲爛地嘅地方啊嚇。 同埋深水埗本身都人多咯， 係啦係啦係啦， 假期應該越嚟越多啊而家。 冇錯冇錯，係啦。咁如果你話譬如撞啱星期六日有啲雨水嘅話，又更加多人可能會諗住揸車出入啦。咁有呢一個會更加好，唔係開始服務㗎啦呢個。 四月內服務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最新嘅消息啦。 好的好的，知道知道，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好，唔该晒 Ann，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睇睇咯。 好啊，同大家睇一睇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哇，好热啊！大家觉得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出面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即系低至中水平啊。 系啦，咁啊。今日天文台都话咧系有啲雨水啦，咁啊听日咧啲雨水就会开始多噶啦。咁如果你话望翻嗰个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嘅话咧，哇，由呢一个星期日开始啊吓，落雨落到再下个星期六，即系4月27号， 一个星期啊， 哇，成个星期喺度落雨、啊。 大家買曬遮未咧？ 即 係冬天啲 遮 應該有啦。 冬天啲遮炒翻曬出嚟未咧？我諗緊係咪要帶長柄遮、啊？ 長柄遮冇錯，我自己都中意嗰啲透明嗰啲遮嘅。 日本嗰種係嘛？ 唔一定，我諗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嘅。 我覺得日本好似全部人都拎透明遮。 因為透明遮咧，就有陣時睇到上面嘅天空啊。 哦， 係啊，我覺得會好啲。咁如果你話喺城市嗰度揾路啊，又或者我自己住嘅地方有時啲樹枝飛嚟飛去嘅話咧，咁有高啲遮咧，你就可以左避右避。 女士都係中意啲防 UV 嘅啫， 防 UV 啊， 我全部都係防 UV。 哦，咁啊，今個星期就唔係好啱使啦嚇。好，時間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學啊。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入边啦，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啊各位。 上个星期咧，我哋啲古仔又讲到咧，就系话其实原来原居民啦，咁上次我哋就点解会讲原居民咧，就系话到喺乐富黄大仙一带啊，系啦，咁呢一度咧都有啲我哋自己本土嘅原居民啦，咁但系佳哥就讲咗句就话，其实港岛嗰边都有原居民噶噃， 系啦，喂。我上次有冇提過話原居民呢幾個字咧？其實係有特別意思嘅、 啊。有好似唔知咩一八唔知咩。 係啊，1898。 啊，1898啦！哎呀， 之前啦，係 啊， 係啦，即係靜居咗嘅，靜居咗嗰啲先叫做原居民啊嘛。 係啊， 以前嗰個殖民地政府靜落嚟噶嘛。 係，喂，我想問多句先啊，介哥，其實1898年嗰陣時咧，會唔會就係已經當地政府係有啲大規模嘅，譬如幫啲譬如人口普查做註冊啊，即係證明你係嗰陣時啊，你哋呢班村民係嗰陣時啊，定還是都係啲村民講嘅啫，定係點樣嘅咧？ 唔係，其實咧呢樣嘢所有原居民咧，主要係針佢新界嘅啫。 係 新界啦，九龍啊，香港島啲，因為當年係割讓咗噶嘛。 係啊，冇錯。 割讓咗噶嘛，咁佢哋就唔需要去理呢啲。點解咧？點解叫特別要安個原居民俾佢哋咧？因為咧，佢哋有特權啊。 嗯。 有特權啦，譬如話佢哋有喺一個地方有安葬啦，有舊嘅傳統啦，同埋嗰啲土地咧，啲土地咧佢自己能夠繼續擁有翻啲田地咁樣， 佢 就有啲咁嘅嘢啦。 係啊，有分地啊嘛，因為佢哋阿公啊派地啊又剩咁樣。 係啦係啦，咁佢咁啊當時候咧，因為嗰個新界係租借噶嘛，個租借啊嘛，就佢個管理咧就唔能夠好似喺九龍加人加以南啊，或者係香港島嘅嗰個情況咁樣啊。 哦，咁樣。咁如果係港島嗰邊，我又問啦，即係港島都係原居民，咁港島有冇割地？ 嗱，咁港島咧佢割地啦，不過既然我講到所有原居民，即係啲喺度住咗好耐嘅人啦，好耐嘅人啦，咁起碼都要係即係1898年之前啦，已經喺度咧開村啦居住咁樣啊。咁今日咧成個香港島啦，你知啦，哇，已經發展到即係好現代化啦，係 冇錯冇錯。 即係你有新聞就好似新界咁嘅鄉村有冇機會揾到咧？其實有嘅， 有 拆唔曬嘅， 拆係咩？ 係拆唔曬 嘅。仲有邊度係有呢啲原居民嘅蹤跡？ 舊村啦，呢啲舊嘅村啦。嗱，以前香港島咧最大嘅村，或者最多呢啲嘅原居民居住的地方咧，其實就係咩咧？今日嘅跑馬地。 跑馬地啊！ 跑馬地 點估到啊？我真 係嗰有條村喺度㗎，嗰條叫做黃咩咧？叫做黃泥涌村咯。所以咁就嗰条咪叫黄泥涌道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原跑马地嘅原名就叫做黄泥涌， 系 嗰两条村叫黄泥涌村，咁啊好大条嘅，咁啊乜点解会有咁大条村咧？好简单啫嘛，因为佢有地啊嘛，前边有田地啊嘛，因为成个香港岛基本上全部都系山嚟嘅，冇乜平地嘅，唯独是系黄泥涌系一个谷嚟嘅。是一个较为大啲嘅谷， 一个峡， 咁啊系多平地，咁可以耕种，有水，咁啊聚到人咯，所以喺度开条大村度咯。咁但系后来呢条大村咧就冧咗啦，打风打冧咗啦。 啊，成条村冧咗啊？ 系啊，冧咗，咁啊政府就搬走佢哋啦。咁啊加上要发展嗰度作为一个跑马地啦。咁啊，於是乎就而家你係去到你又揾唔到呢條村嘅下落啦。 哦， 呢個冇咗村嘅咯。 即係 頭先我講話，仲有啲村仲保留咗度啊嘛。嗱，譬如揾到咧黃竹坑。 啊，黃竹坑係。 係啦，黃竹坑嗰度有條圍喎，今日叫做香港新圍啊嘛。香港嘅新圍啊嘛叫做。 新圍。 咁嗰條唔係一條傳統嘅，好似論同新界啲鄉村差唔多一樣咁嘅鄉村喺度咯。咁你落去即係你去海洋公園嗰陣時候，咁你唔好直接入海公園啦，去隔離睇下。咁仲有幾行㗎？嗰啲屋咧完全同新界啲屋一樣㗎。 係啊。 係啊，不過當然啦，有部分已經係改裝咗啦。但其中第十啊 ，number 係第十咧，係法定古蹟嚟㗎喎。 是咩？哎呀，咁好值得去喎、 啊！系啊，仍然保留住旧时清朝嗰啲建筑、嗰啲青砖屋嘅面貌嘅。 系咩？ 系啊，咁你会知道啊，原来以前呢啲系一条旧村嚟嘅、 哦。 啊，咁啊，因为黄竹坑相对嚟讲都系有唔少嘅平地噶嘛，咁、 啊、 可以喺度耕种啊嘛，咁、 啊、 所以咪做一条村咯。嗱、 啊， 呢条村咧就叫做新围啊嘛。咁、 啊、 可能你会问啦，喂，有冇新咁有冇 旧围？ 梗有啦，有条老围噶。 啊，老围唔系旧围啦，老围。 老围呢个名好近，好即系好普及嘅啫。 系啊， 但系喺黄竹坑咧，除咗新围，仲有一条老围。呢个老围喺边度咧？就系、是、喺香港仔隧道口侧边。 咦，我又冇留意添。 香港仔隧道口嘅出香港仔嗰边喎。 出香港仔嗰边。 系啦、啊，侧边嚟嘅。 系。 咁有条，点解会有条老围咧？其实呢条新围咧就系、是、由老围嗰啲人。 因为 住落去之后啦，人口多咗， 唔够住，系 发展出嚟嘅， 哦， 发展出嚟嘅， 系 咁嗰条老围咧，今日咧仍然喺度噶，系不过咧，如果你用航拍咁睇咧，嗰条围嗰个外貌仲仍然喺度，佢即系一行行屋咁样啦，喺个山喺个斜坡度一行行屋咁样啦，但系如果你行入去睇咧，你就发觉因为其实个村貌就已经系有啲改变嘅，因为咧，譬如中间啲巷就有人就封咗啊。有啲係改建咗啲新嘅洋房啊，咁樣就唔係舊嘅村屋啊，咁樣啦。咁但係咧間唔中間有一兩間啊，咁樣都係仍然保留住嗰啲青磚、嗰啲金字頂啊，咁樣屋仲見到嘅。 其實都幾值得去睇喎。咁呢啲類型嘅村，譬如係老圍又好，邊度都好，咁佢哋有冇啲即係原居民仲喺度住緊嘅後代？ 呢樣嘢又真係唔清楚啦，我真係唔清楚。你所謂嗰啲，即係會唔會係好似新界氏族咁樣？哇，好多代都喺度喺度居住咧，咁樣呢啲我就真係唔知，冇做過詳細嘅 就訪問或者調查啦。 係咁啊，咁新界佢哋好多村咧都有祠堂嘅，咁港島原居民嗰啲佢哋又有冇呢一啲祠堂？ 冇啊， 冇㗎。 嗱，又唔能夠咁講話唔係冇嘅，譬如話喺呢一個赤柱嗰度啦，赤柱嗰度，咁赤柱嗰度咧就有個地方，咁有一辣屋嘅喺個海喺個海邊，近住航海學校嗰度嘅。咁嗰度嗰辣屋咧，中間有個祠堂喺度嘅，不過佢就冇掛牌，你行過你係唔知道有祠堂嘅啫。咁呢個祠堂點嚟嘅咧？原來咧就係、是、當年咧起大潭水塘啊。大潭水塘未起之前咧，嗰度係個谷嚟噶嘛。咁裏邊有村嘅，當然條村係好細啦，唔係好大啦。咁後來因為政府要起大潭水塘，咁咧就要搬村，就搬咗佢去赤柱。搬赤柱，咁啊補翻一欄屋俾佢哋，咁當中就留翻一間祠堂俾佢哋啦。 哦，哇！呢、這個都犀利。其實你一講起水塘咧、香港都有幾個水塘都係以前啲村嚟嘅。咁啊，因為要起水塘，所以咧就將啲村民就搬走曬啦。 全香港都有好多啊，譬如 荃灣淡水湖啦， 荃灣啊、大欖涌呢啲城門啊，啲全部都係搬村嘅，起水塘而搬村嘅。 係啊，所以都有睇過啲特輯咧，咁啊特登有啲潛水員啊。咁啊，潛翻落去咧，就睇翻嗰啲舊貌。 係啊，呢個梁船灣啊嘛。 係啊，哇！嗰啲特輯，我覺得睇落去都幾特別啊。 哦，精彩啊，簡直。 真係精彩啊！你揾得翻以前好多嘢嘅，即係你話呢個門框又點樣，嗰個門又點樣咁樣嘅喎。 係啊，啱啱講起，我今年應該就係梁船灣搬村50周年紀念啊。 咦？咁有冇啲咩特別嘅活動啊？ 佢好似做神功戲啊。 係嘛？ 係啊，好似做神功戲。 哦，但有冇話大概幾時啊？ 應該是5月底啊！ 喂，咁差唔多咯，咁啊試下揾多啲料，咁我哋譬如下集 西貢啊，咁如果有興趣，咪落去西貢睇下咯。 係咯，我哋又可以講下多啲有關於佢哋呢方面嘅資料。 可能你會遇到啲舊村民翻嚟啊，咁樣 哇，好多古仔喎。你會唔會去做考察啊，佳哥？ 我應該會到嘅。嗱，梁船灣以前唔係叫梁船灣㗎，叫爛泥灣嘅。 爛泥灣啊？ 係啊，爛泥灣嘅。 呢個我又唔清楚啦，呢個。 系啊，烂泥湾，其实嗰度嗰个即系嗰个万怡水库嗰度啊嘛， 系啊， 应该唔系梁船湾，应该叫万怡湾。 万怡湾 啊，而家后来改名叫万怡湾嘛，其实以前叫烂泥湾。 哦，烂 泥湾，咁啊，其实两条村嚟嘅， 系一 条咧就系喺入啲噶，即系喺嗰个湾底嗰度啦，就叫做烂泥湾啦。咁啊，湾嗰个湾嘅出边嗰个叫做呢一个沙咀咁样啦。 哦， 系啦，即系咁样。 咁啊，有好多历史故事啊，咁啊，有机会佳哥又同我哋讲下啦。今日时间关系，跟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讲喎。唔该晒，佳哥，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委会与廉署首次采取联合行动，捣破一个新冒起的楼宇维修工程贪污及围标集团，拘捕20人，合约总值大约1.8亿元。被捕人士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中间人、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及物业管理公司职员。涉案公司同人士涉嫌行贿受贿以及从事反竞争行为，借此操控楼宇维修工程的招标程序，将工程标价夸大，协助与集团有关的承办商取得工程及顾问合约，并且操控监督维修工程和发放工程费用，违反防止贿赂条例和竞争条例。行動共涉及兩個位於港島的住宅屋苑和商住樓宇，以及4個位於新界的住宅屋苑和工業大廈的多項維修工程項目。個別工程項目懷疑涉及賄款超過100萬元。聯合國安理會表決有關建議聯合國大會接納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決議草案，但是由於美國投反對票，草案被否決。而在這次投票之中，英國和瑞士投棄權票，其餘12個安理會成員就投了贊成票。美國駐聯合國副代表伍德強調，美國繼續大力支持兩國方案，這次投票並不代表美國反對巴勒斯坦建國，美方認為應該透過各方直接談判承認巴勒斯坦國。 以色列外长卡茨赞赏美国否决草案，认为可耻的提议被否定，而恐怖主义将不会得到回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谴责美国的做法是不公平、不道德和不合理，认为是挑战了国际社会强烈支持巴勒斯坦成为正式成员国的意愿。法国一间学校附近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两名女童受轻伤，行凶者已经被捕。事发在东部夏莱因省斯特拉斯堡市郊，警方说一名十一岁女童在学校外被一名男子用刀刺伤之后，附近一名六岁女童亦都被这名男子袭击受伤，两名受伤女童已经送院治理。警方又说行凶男子29岁，他被捕时没有反抗，目前未发现他与激进人士或者与涉事学校有任何关联，他亦都不在相关安全部门的关注名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咁珀麗灣客運公司宣布咧，由於有船隻機件故障，以下渡輪服務咧會改由巴士營運。咁包括珀麗灣至中環嘅班次就係上午7:40同埋上午8:40，以及上午9:40。而中環至珀麗灣嘅班次就係上午8:10、上午9:10同埋上午10:10。呢啲渡轮的服务都是会改由巴士营运的，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劳资审裁处的坏车已经拖走了，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油荔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九龙区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开始车多噶啦，车龙接近科学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万公屋。咁仲有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丁九交匯處嗰一段咧，都稍為慢車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CIBS 人人广播， 我是 Atto， 是个非洲人。 他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电台节目，我希望是个广播剧，是讲一班少数族裔在香港的生活所遇到的矛盾和日常琐碎事。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是你实现广播梦的平台。 CIBS 现正接受申请，网址 cibs.lthk.hk。 成功申请还有制作资助给你做电台节目。 截止日期5月30号。 CIBS人人广播，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7:39啊，小白今日 sport 啲咩先啊？不如咧就即刻新鲜滚热辣啦，望一望呢个欧霸杯先啦。咁啊，欧联因为都踢咗一轮，一阵间再讲啊。咁啊，但系你话欧霸杯啱啱新鲜滚热辣嘅话咧，咁啊见到利物浦之前咧就输波啦。咁喺之前嘅时候对喺呢个欧霸杯啊，就系对呢个亚特兰大队啊。咁啊，但系寻日夜晚嗰场咧，大家都喺度等紧佢，即系引发呢一个嘅大奇迹，系嘛？可以咧就晋身呢一个嘅继续晋身次圈啦。咁但系咧都冇办法啦。寻日夜晚只能够咧就系。是不是啊，是1-0。 哦， 系啦，都系靠十二码先至咧，就一比零可以赢到。 但系总比数就应该1-3，亚特兰大就继续晋级啦。 系啊，利 物浦 输咗1-3噶，系啊，亚特兰大3-1就最后嘅胜局咧就出咗，即系出可以咧就成功晋级啦。 系， 咁利物浦就冇办法啦，咁要出局啦吓。咁啊，对高普嚟讲的而且确系一个打击嚟嘅，但系佢都有讲噶啦，的而且确自己对波咧就冇。唔係個心入面想像咁去到踢波嘅，係球員唔集中啊，定係點樣咁？相信都冇辦法啦。咁而家就真係原本就叫糊嘅，而家呢個糊就唔係好叫到啦。 叫咩糊啊？ 原本你聯賽又有噶嘛？你開頭嘅時候個勢頭幾好啊？而家冇啦，而家冇曬啦。 哦，咁啊唔緊要，好多人陪佢嘅。咁啊，英超啲列強喺啲歐洲賽全部都踢得唔好啦。琴晚踢得唔好，仲有韋斯咸啊嚇。 嗯。 咁啊，韋斯咸亦都喺呢個歐霸杯要出局啦。咁啊，唯有阿士東維拉咧，就喺咧呢個歐協聯嗰度咧。即係第一次啊，晉身呢個歐洲嘅叫頂流聯賽嗰度啦，咁可以再叫做入多一 round 咁樣。不過你話即係睇翻歐聯嗰度啦，咁阿仙奴又出咗局啦，咁咧呢個曼城又出咗局啦，咁睇嚟咧英超咧可能個賽程咧真係太激烈啦，激烈跌落激烈到咧，大家踢歐洲賽嘅時候咧。哇，好似无暇他顾啊，定板凳心都唔够高啊，定还是好似每一样板斧都俾人哋看到通、看到透咁样啊，对对都有呢个情况，呢个都几令人诧异。 其实譬如曼城对皇马嗰场波咧，咁当然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欧都讲得啱嘅，咁可能英超嘅赛程都辛苦啦。其次嘅咧就系好似成日讲嗰啲咩海盗战术，即系咩咧？譬如喺你皇马。借十二碼嘅時候，其實你都見到佢龍門係翻咗去後備席嗰度咧，就傾個偈嘅。傾偈做咩？就同個後備 門將 係後備， 係啦，喺度大家喺度打龍通，到底點樣去到排陣啊？各樣嘢咁，其實就另外一位門將就比較熟悉英超嘅，咁亦都講咗好多嘅套路，咁令到皇馬喺英超嗰度咧都成功咧，就係啦，即係打贏咗呢個英超嘅暫時一哥就曼城，係啦，咁十二碼就冇辦法啦，十二碼就真係的而且確守門員就做咗一個好大嘅功臣啦，係啦，咁啊皇馬呢場波上面咧就睇到佢同曼城咧就係1-1嘅，咁其實雙方都會有攻守，但曼城的而且確攻勢咧係非常之多。咁啊，全場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佢射門次數都有成30多次。 係啊，但係冇辦法啦。你嘅對手係安察洛提帶領嘅皇馬。咁啊，安察洛提嗰時即係佢都有喺英超賽場打滾，或者帶 AC 米蘭嘅時候，其實大家都知道，報章都形容阿肥安咧就好守得嘅。咁真係可以守到高迪奧拿，呢、這個都幾估唔到。嗱，我哋成日都推崇高迪奧拿嗰種嘅戰術，就係、是、後場引球啊，或者个控球百分比要好高啊，唔再踢两边斩波啊。咁你好明显，安察洛提就系踢紧啲比较相对旧式嘅足球啦。咁成日都话啊，新嘅足球进攻模式一定会赢。啊，咁又唔系、啊。咁、你见到喂，安察洛提都带皇马带得几好啊。嗱，结果论咁样啊。咁你唔能够就系话用呢一场嚟作一个指标，因为你欧联系主客制噶嘛。咁你自己曼城喺自己球场嘅时候唔有又努力攻唔到，係咪先？咁好啦，咁你话喺老型球场嘅时候亦都唔能够着到一个先机啦。咁呢啲都系我觉得曼城进唔到级嘅一样嘢囉。咁无论系点啦，即系你出嚟个结果就系曼城、利物浦、阿仙奴同埋韦斯咸呢一类嘅球队叫做英超前半版嘅球队，以为踢欧洲赛可以好威啦，因为我哋成日都话英超都算系顶流嘅欧洲联赛啦。啊，点不知冇一队可以踢到欧联同埋欧霸，呢个都有少少拗头同埋匪夷所思啊！得出嚟嘅结果， 战术运用都好重要嘅。咁你见到喺呢一场嘅比赛入边咧，即系曼城对皇马啦。咁摩人波咧前场其实个作为都唔算好大嘅，佢有一球咧就系头槌嚟嘅。咁但系夏兰特真系中眉啦，嗰球就中眉，跟住就弹出咁啊，中眉都唔系弹入啊。咁你呢啲位咧就系运气波嚟嘅。有啲人咧你真系中眉中柱都好，佢弹入，咁你真系奈佢唔何喎。咁你中眉中柱又弹走，咁系个运又争啲，定系点样啦？咁但系你发觉佢哋即系全场嗰个部署，特别皇马唔单止净系次回合，第一回合都见到佢哋嗰个防守咧系强嘅。所以第一回合其实曼城入嗰几个波都系要远射， 系世界波嚟嘅， 系啊，世界波嚟噶。咁你见到佢真系代表佢嗰个禁区个控球能力咧，同埋防守能力系好强嘅一对组合。咁你变咗，如果曼城冇办法即系去到攻到入去嘅话咧，都要靠远射，同埋要即系要揾啲运气翻嚟啦。咁当然你话主场嘅，咁佢哋嘅胜算当然大。咁有咁高嘅射球率，其实亦都系都对板啦。即系证明佢哋喺主场个威力系好大。 但系 最后都系要十二码， 你必须讲但系啦。 系啦， 但系咧，因为都系嗰句啊，即系晨早入咗波又唔使要等到射十二码啦。咁安察洛提都真系有啲负 fit 啊，呢个真系必须赞嘅。咁 十二码真系错不在啲球员嘅。 系咁，另外你话阿迪达带领嘅阿仙奴亦都五次斗拜仁都系宿命论啦，就俾拜仁 KO 咗啦。咁冇办法，你抽签遇到拜仁，好似人哋就 jet 万里咁样，咁冇有啲寄生如何生亮嘅一个感觉。绝对足球赛场就系咁样噶啦，你有阵时往往对啲老对手咧，次次对都次次输咧，你好难话有一次系有个逆转胜。 就算啲球员都有好大嘅心理关口，即系一抽到签嘅时候，都觉得自己输咗半拍先啊！ 系咯，搞笑！阿仙奴五次欧联咧， 系咯，奇怪。 嗱，当然啦，唔系阿仙奴次次都入到欧联嘅淘汰赛咧，呢、這个又要讲。 反而睇翻多年前， 反而拜仁就成日都入到欧联啦，因为红白德甲啊嘛。咁啊，睇翻对上嗰四次啦，2005年、2013年、2014年同2017年，同埋今年咧都之前都喺16强咧已经俾啊呢个拜仁弃走噶啦。咁啊，欧联史上咧只系有咧皇马咧可以淘汰到拜仁六次嘅啫，咁样咁啊，皇马又隔食隔噶。如果 皇马又变咗系拜仁黑星， 系啦，即系咁咯，跟住讲啊，几 咁样咯， 几有趣。咁啊，唔好理啦。总之依家欧联啊踢到四强， 系 咯，四强就系呢、這个呢个头先讲啦，譬如皇马啦，咁啊拜仁啦等等嘅球队啦，咁都有机会。多蒙特啦，咁 踢到八强啦， 系啦，咁可以再晋身下一 round 嘅一啲比赛。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咯。 即系成日都话头先讲话隔食隔啦，咁但系有样嘢都要留意嘅。咁啊，你虽然隔食隔啫，咁但系有阵时 時都有啲叫做歐聯新星噶嘛。咁歐聯新星，譬如今年咧就將呢一個歐聯嘅常客咧就巴塞淘汰咗嘅巴黎啊。 巴黎聖日耳。 係啦，咁巴黎其實佢第一盤咧都輸完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啊，係咪巴黎嗰個經驗又未夠各樣嘢咧？咁但係睇翻喺之前前幾日嘅時間，歐聯八強嗰個次回合咧就真係逆轉啊！咁首回合咧，其實巴黎就2-3咧就暫時落後緊嘅。咁但係即係巴塞咧，咁啊見到今次咧就自己喺主場嘅時候，亦都咧就係有一個即係完全不一樣嘅感覺啦。咁係咪亦都冇咗上次嗰啲神調動啊？我哋成日都話神調動。咁今次咧就見到巴黎整個嘅比賽咧個節奏都係拿捏得都幾好喎。咁所以佢哋贏咗之後，咁啊能夠躋身於呢個八強咧都係好嘅。咁八強佢哋會對多蒙特係啦。咁我其實對多蒙特我都會睇高巴黎一線少少嘅，係啦。咁佢因為有快馬啦，咁又有技術啦，咁多蒙特整體性嗰個合作係好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睇嘅話咧，相信巴黎會睇高少少一線咯。 係啊，咁啊，即係歐聯方面就繼續往後再同大家跟進啦。因為今年咧就喺個賽程安排底下咧，就再叫做快咗啲啊。因為你要留意翻就係呢一個巴黎奧運啦，咁其實都即係將某一啲嘅球員嘅或者一啲聯賽就叫褪早咗少少，褪早咗少少去進行，咁所以呢個都係大家考量之列啦。 奧運嗰啲足球嘅球員名單出咗未？你會唔會同而家譬如你歐聯去到四強咁，都有啲球員可以入去再踢嘅喎？ 我印象中就未，因為而家你譬如亞洲方面就仲踢緊 U23 嘅亞洲杯，咁連日本可唔可以攞到入場券啊？或者其他亞洲嘅球隊邊一隊攞到呢個巴黎奧運鎖定個資格，都暫時就未知道字嘅。不過頭先講呢個歐聯方面就四強大戰啦，四強大戰啦，就八強已經完結咗啦。咁四強大戰咁啊，下一 round 幾時打咧？又要留意住。仲有今年就足球年啦，有歐洲國家杯啦。咁呢個都係球迷們係啊，好 哇，真係好多波睇嘅真係。 所以我咪話其實條時間線係褪前咗咯，因為你又要踢歐洲賽。即係歐洲國家杯，有啲又翻冇自己嘅國家踢咁，咁有啲又要踢歐聯等等啦，咁啊，總之球迷又不斷有好波睇噶啦。好，主要角度既然講開咧，巴黎奧運啊，咁啊美國嘅夢幻隊啦，今年就算係好陣容強大啦，因為過往嗰幾年其實都輸得幾多嘅，對啲歐洲嘅球隊咁樣。今次啊，立方詹士應該係最後一年有份打呢個奧運隊啦。咁啊，Steph Curry 就提早畢業啦，因為 regular season 原來 Warriors 又進唔到級。嘅咁样，又打唔到 pay off 噶， 越打越麻麻地，唔知点解。 系啦，又打唔到季后赛啊！咁我唔知系咪一班大牌嘅球星，大家跌埋心水，就早啲去巴黎嗰度又度假又奥运咁样啦。我自己有呢个咁嘅考虑。 掂啊，咁样即系舒缓下心情先。 因为好老实，你 NBA 球星个个都系有钱佬嚟噶嘛，即系佢最紧要就系自己打波 happy 系嘛。咁你当你。发财之后就系追求呢啲 快乐噶啦， 系啦，快乐啦， 快乐， 快乐最紧要啦。咁可能佢哋就飞过去，巴黎，我哋买住嘢先， 系啦， 享受下巴黎嘅， 行下啲时装周先， 系啊，食个法国餐先咁啊，唔知系咪咁啦，咁啊，总之就今年嘅 pay off 嘅看头就反而有啲实力球队就睇高一线嘅，即系包括就系呢个公鹿队啦，或者金块队等等啦。咁有机会再同大家跟进下啦，篮球方面都系风起云涌啊，特别 NBA 嘅。赛场咁讲开巴黎奥运嘅入场嘅资格咁啊，见到近排羽毛球咧，即系香港嘅羽毛球队，以至香港嘅单车队咧，好多队咧或者好多嘅叫做。比賽嘅選手咧，都開始攞到啲入場券，係咪？係 喎，咁譬如你單車隊咁，當然有啦。而且咧，就我哋香港單車隊咧，咁亦都之前咧就出席咗一個嘅活動咧，咁透露咗一件新嘅戰衣，係、 哦、 啊， 好似好靚喎，係 有淺藍色嘅，咁個下身方面有啲灰灰地、黑黑地咁樣。 唔係，我話啲運動員好似好靚，講笑嘅講笑。 運動員梗係靚啦， 我見阿李思榮啊都幾靚，跟住阿隔離又有另一位嘅叫做賽車。男仔嘅小将都好靓仔下，好似成个偶像。你觉唔觉呢个 偶像派 嘅？系偶像派嘅中间，哇！即系中间分界。 应该 系话 偶像实力派。 系啦， 如果冇实力嘅话，点攞呢一个嘅奥运嘅入场券呢？ 系啊， 咁我哋当然希望就系、是、又希望啊，佢哋有好嘅成绩噶。单车都系香港其中一个主要嘅项目噶。 咁所有香港嘅运动员就继续俾心机，加油啦！ 我于被窝里头，和你也好在挑逗，被压住没法动武力让手。怪难抽上头，求庇佑在手后，再抱住十字架又会颤抖。忘年夜活不散，恐怖在延续似剧集，夜里自然白蜡，半怪异旁白，这里阴魂不散。问你为神父作法，突破法门大闸，谁都不怕，谁头影无头尾，等风打拉打开那拳头。谁的歌伴？到底没有后门？未逃亡或不散，看怪陆未信有作诈，害怕敌人得袭，便随时愿望全球保卫不散。大战在全面策划，学会做人独立，势不两立，回人间从流弯，广泛公司打开个饭盒。 I'm hearing voices in my head all day. Nah, babe, it's just dark, but I can keep you safe. What you say? 喂，你都砌到尾，都几夜咯喎，咁你想食嘢定翻屋企？ What you say? I said it's getting pretty late. Should we go and get a burger or go home and make the bed? No, you're just the voice I'm hearing every day. 只怕感伤可放低，相比某些人谁更贵？鬼叫我天生那么怕鬼，却得出身而能等，怕活在人生。 光第一线，船仔。 四月22号咧就要系禁止用塑胶餐具嘅日子啦，系、啦，咁而家都19号啦，即系仲有几日啦，咁啊嘅时间，你哋 prepare 好未咧？ 哦，我有自备餐具啦，依家。系啊，有一啲地方已经首先，如果你外卖嘅话，你咪用翻屋企嗰啲嘢咯。 系嘅， 唔使 take 话需要餐具啊，咁你用翻屋企嗰啲就最好。其实屋企对筷子我就最中意用嘅、其实我就唔系用好中意用嗰啲即系木嗰啲筷子咧，因为有阵时咧佢其实啲质素差咧，佢会惨到你嘅手。 哦， 同埋咧，你嗰啲木筷子咧一剥出嚟嘅时候咧。成日都叫做唔等對嘅、有陣時左邊多啲，有陣時右邊多啲咧，所以我都係幾建議大家，即係就算環保好唔環保好，咁你都係用翻自己嘅餐具，我覺得就最好啦，又可以慳翻少少錢。 係啦，我有一早咧已經有齊咗呢一個飲管啊，係、 嗯、 因為我係極之喜愛呢一個珍珠奶茶嘅，係、 哦、 啦。咁但係咧，大家如果有用過紙飲管，我真係有用過，真係有奶茶鋪係派紙飲管的， 但係真係可能飲五分鐘就已經淋白白咁。 呢、這個都已經算。我系开都开唔到， 仲要一摆入汽水入边咧，啲纸饮管通常都会啲气咧就拱出嚟， 系啊，飙晒出嚟，会流晒出嚟，真系唔知点解嘅， 几厉气啊！ 系啊，但系真系，尤其是。 至係咧，可能係個紙音管根本就唔夠力去篤穿嗰塊膠啊，所以我每一次都係要揭開塊膠，然後再擺入去。 所以依家就係個杯蓋嘅時候已經呈一個俾你方便飲嘅一個狀態咧，咁就好讓你可以唔需要飲罐都飲到，即係 係啦，而家就開咗個蓋。 兩三大嘅美式連鎖咖啡店都改咗呢、這個方向啦。 係啊，但係冇辦法，因為我大學嗰度個奶茶鋪未改。 要使唔使同你校長講翻聲啊？ 應該同間餐廳講翻聲，應該同翻係啦。咁啊，講下呢一個嘅，而家佢好多嘅餐廳轉咗用唔同嘅唔用塑膠啦，咁啊變咗用一啲紙餐具或者係木餐具嘅。咁但係大家應該多啲見到咧，就係木餐具比較多嘅。 嗯， 係啦，因為咧佢哋嗰個製作嘅技術比較成熟啦，同埋個生產成本咧應該係同膠餐具差唔多。咁所以就應該見到多啲餐巾係用緊木嘅。咁、如果大家有去到一啲 coffee shop 啦，或者直接去買外賣咧，應該就大量見到唔同類型嘅木餐具㗎啦、 有見過嘅，咁嗰啲叉咧就冇弧度嘅，通常 係啦。 嗰、那個冇弧度嘅叉咧，有陣時你都知道我哋急就章就，如果真係需要用呢啲叫做即棄餐具嘅時候咧，咁就盡量想將只叉當埋羹咁樣用噶嘛。如果那個叉有少少弧度兜兜地咧，就好似即係叫做一雞兩尾咁樣。但你又唔需要，即係你又減省咗，唔需要一隻叉一隻羹咁樣啦。即係我哋買喺度食嘢簡單啲，你不犯嗰個兜兜地嘅叉就當埋匙羹。 通常如果有湯嗰啲咧，我情願佢俾隻叉我。 係啦。 咁個湯如果我要飲，我自己倒入去。係 啦，或者有渣，或者有渣，你都可以用個叉去 算咯。 係咯，去整到啦。咁但係件事未必間間餐廳都咁樣發生緊咯。 其實亦都係因為咧個限制比較大，本身。木咧就系唔可以咬得咁劲嘅，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收到一啲羹咧，我未铺条片，因为我就系最近收咗一只羹啦，佢个几乎个弧度系平嘅，即系我望住嗰只羹，但我食紧拉面，我真系哇，咁我点好咧？ 系， 咁最后屘拎住屋企只羹， 系啦，最 后屘就决定我拎翻屋企只羹嚟食啦，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木餐具嘅唔好处啦。不过佢确实系真系叫做起码分解到啦，易啲分解到。 但系都消耗咗好多树木啊， 其实系啊， 即系两样嘅问题啦。你用木嘅，咁佢又会消耗树木；你用胶嘅，咁啊分解唔到。 即系我自己嘅观察就系有个规条定咗，咁大家要走数，咁所有转晒木先啦。 系咯， 但我心。信木是援兵之计咯，即系好似头先小白嗰个说法，就 系 你用木都用咗好多木噶。其实 系啊， 系啊， 但系以前啲人就算用木嘅餐具或者木嘅袋嘅时候，或者纸做嘅袋啦，点解发明塑胶呢？就系因为大量混合 系啊，纸袋啊或者一啲木嘅嘢出现 了，所以先有胶袋嘛。咁而家又调翻转咯。 因为其实个本身个发明人佢冇谂过，原来你哋用塑胶系会等嘅， 用尼龙绳算啦。大家以后 大家 expect 你咧，原来系会洗咗个胶袋嚟再用过，即系其实佢本身与你重用，所以就更加环保啦。 攞海草扎住佢算啦。 点知原来而家塑胶行业实在太发达啦，大家真系用完就等，用完就等， 用完即弃咯。 系啊，反而就制造咗个问题。咁所以随住走数啦，不如大家就索性连木嘅餐具都唔好用啦，不妨咧用翻多啲自己自备嘅餐具啦，而且咧。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啊买自己中意嘅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晨光底线呢个环节继续有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早晨，我星期五愉快，各位晨光嘅听众， 系星期五愉快。咁啊，一翻到嚟直播室咧，未开麦之前啊，温习下 Dicky 嘅专栏先。咁啊，琴日已经讲咗好多啦。咁啊，亦都讲哇，金价喺个高位嗰度徘徊咧，亦都我之前讲咗噶啦。咁啊，大家又讲下金啦，又讲下 $yen 啊、日 yen 啊，啊，即系好似到一啲咧就好贵，一啲又好平，好似两样都诶贵嗰个又想继续买，平嗰个又想继续吸纳。咁但系美国嗰边手就就业市道继续强劲啊，导致咧弹咗300点之后咧就开始倒跌啦。咁啊，因为都有啲联储局嘅官员出嚟讲，喂好似 Dicky 琴日咁样讲啦，就系话喂有机会就减息都唔减啦，直情倒翻头加添咁样。咁究竟依家个消息发酵到系点咧？美国嗰边首个市，你嘅观察又系点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唔该晒你。 好好，咁啊，讲到外围美国股市，咁其实咧，严格上嚟讲咧，都继续咧，都系有个即系弹力不足嘅情况啊，吓，即系话其实调整嘅趋势好明显出现咗，唔系话冇即日嘅即系喺个当日嘅波幅里边想反弹，但系咧即系硬系好似咧就系弹力不足咁。如果就咁讲 ，S&P 500指数同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都已经系连跌五日噶啦吓。咁当然啦，连跌五日嘅背后就系反映紧市场对于通货膨胀嘅预期，甚至乎联储局喺未来货币政策嘅调控系唔系就出现咗一个好根本性嘅变化咧咁样。咁变化，但系市场就担心呢个变化咧，就已经系即系慢慢系酝酿紧，并且咧有可能会出现啦。咁嗱，过去都系讲啦，有部分啲联储局嘅官员都系讲话啊，即系未系适当时候减息啦咁样。咁但系而家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咧，就直情讲紧就系话，喂，其实又系嗰句啦。貨幣政策咧係要發揮一個根本嘅作用，就係要睇下未來嘅經濟數據點睇啦。咁之前嘅鮑威爾就話呢啲經濟數據咧就令佢係缺乏信心，咩信心咧？就係減息的信心。咁而家咧即係頭先我講嘅有個別嘅聯儲銀行嘅官員更加話，喂，其實咧即係唔好話減啦，有冇需要可能調翻轉頭加咧，都係成疑問嘅咁樣。咁啊，加息都仍然係可能嘅。咁啊，係要為咗要鞏固各方嗰個所謂實現通脹嘅目標，即係咧又係嗰啲2%嗰啲，大家都知嗰啲咧咁樣。咁所以即係當然又係嗰句啦，個別嘅官員嘅言論咧，又唔代表真係各方最後嘅決定。咁啊，又係我經常過去講嘅比喻，就好似嗰啲例如跳水比賽咁啊，總係有好多評判，硬係有啲分數就唔會話太一致嘅，咁但係掹中間嗰啲啦咁樣。咁即係就咁睇之前嘅點陣圖啊，而家睇期貨又未去到話加翻轉頭嘅，但係睇嚟就真係減咧，就真係可能會推遲不能止，甚至乎即係次數亦都會減少。咁已經係市場個共識已經係咁啦，但會唔會再少啲咧？再遲啲咧？呢個就會係另一個疑問啦。咁畢竟即係高歌猛進嘅美股，咁亦都真係升咗好多之後，咁喺而家呢一啲水平就繼續都係缺乏一個即係反彈動力，繼續係一個即係高位而係調整中嘅待變咧。咁我都覺得合理嘅，因為畢竟其實雖然話就話其實呢幾日都可以用急轉直下嚟形容美股，但真係講個回落嘅幅度咧，都係仍然係相當之有限嘅啫。咁所以暫時嚟睇啦，我想都可以用一個即係簡單啲一句即係健康嘅調整嚟形容啦。咁但係個別啊嚇，即係尤其是我都好記得喺 Magnificent Seven 睇即係美股七紅裏面，我經常都強調同埋警告就係喂嗱 Tesla 我就再睇唔好啦。咁所以喺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啦，呢七隻股份裏面咁表現最差亦都係 Tesla 啦。其實差唔多成個季度 S&P 500指數裏面其中一隻最差嘅個股啦，咁啊繼續都要落啦，亦都已經跌到去，即係唔係少噶，跌到去舊年一月以嚟嘅低位啦嚇。咁啊，其他個別一啲即係股份咧，其實亦都即係喺業績後，譬如 Netflix 咁都唔見到話有一個好大嘅即係話突破啊、彈力啊咁樣，都係反映得到其實未至於話好人心虛怯，咁但係大家個入市意欲都唔算話好強，咁啊亦都過去都有講過啦，就係大家可以亦都睇住另一個指標，就係嗰個反映 S&P 500指數預期波動性嘅即係 volatility index 波動指數，咁啊記住呢個指數如果係出現一個即係反覆回升嘅趨勢咧，除咗反映波動性增加，亦都係反映所謂嘅風險位納嘅下降，意味住咧即係投資市場亦都可能會喺股市嘅角度嚟講。會有啲持續回落嘅風險，咁但係暫時嚟睇就個波動指數又未突破之前嘅一啲嘅近期嘅高位嘅，咁所以而家就只可以話第一就觀望同觀察住啦，第二就係暫且都當係一個調整先，即係未咁快 可以落一個定論，就喂見頂啦，玩完啦，咁有未去到呢個水平？咁、但係即係畢竟即係外圍嘅股市都會同通貨膨脹嘅預期有個比較高嘅敏感度咯嚇，無論係美股又好，或者歐洲其他市場都會係咁樣 咯。咁啊，琴日港股都還可以啦，咁啊最多升255點嘅，咁啊琴日就受惠於內銀啦同埋內險股咧就形勢做好啊嚇，咁講緊就係新呢個國九條啦，就被內地啦視為啦穩定 A 股嘅措施啦，內險股嘅投資回報咧應該啊，即係根據呢個內地媒體咁樣講咧，就預料可以改善啦嚇，咁所以琴日見到。即系平保啊、国寿啊嗰啲齐齐都报捷啦，喺个股价表现嗰度。咁既然就讲开成个宏观大市咧，就好想 Dicky 讲埋只友邦嘅，因为都好多散户问，以至我估喺其他平台 Dicky 可能应该有啲观众朋友都会问下你啊。其实话由100蚊红底股咁样逐步咁样跌到落去呢家40多蚊，咁其实即系累积嘅跌幅都好庞大咁样。咁究竟跌嘅原因何在咧？以至我哋。睇保險股嘅板塊，以至頭先主持人都講到啦，譬如內險股又應該點去睇咧？咁有冇機會力挽狂瀾咧？咁啊，雖然今日時間所限，但係都好想藉住大電波啊，問下 Dicky 呢一個題目啦，好嘛？唔該曬你。 好啊，好啊。咁當然啦，即係喺恆指嘅一啲主要嘅權重股裏面，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行業同板塊。咁但係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啊，即係有啲股份咧，即係兵敗如山倒咁，持續都係有個即係向下突破嘅情況。咁所以嗱，記住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點樣可以保住我哋嘅資金咧？咁樣有陣時啊即係技術分析都係幫到忙嘅，即係跌穿一啲好重要支持咧，咁真係失手咗咧，可能都真係嗰個跌勢會有機會加劇，咁而甚至乎嗰、那個即係回落嘅幅度亦都會可能再加大嘅。咁好啦，但如果你話講到基本面咧，我諗即係近期大家都會見到啊，即係個別嘅即係藍籌啊，甚至乎嚇一啲保險股咧，國際性嘅保險公司咧，股價表現都真係屢創新低喎。咁樣點解會係咁樣咧？雖然你就話啊，即係理論上啦嚇，即係喺過去舊年亦都差唔多一年前啦啊，即係完全正式通關，咁啊新嘅業務理論上啦兩地來往返咁更加頻繁，咁理論上係正面啦咁。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呢個效應已經完全淡出咗啦。咁而第二點就係話，當利率處於一個長期一個高嘅水平嘅時間咧，其實對於保險公司要賣產品咧，無論係經過咩渠道都好，銀行又好。經過一啲即係代理都好，其實都係有一啲嘅難度喺度嘅。難度在於就係話選擇其實多啊，譬如話喺過往一啲低利率嘅環境啊，保險嘅產品感覺上就會有個比較好嘅回報啦。即係如果你係除咗一啲完全係一啲例如人壽相關嘅保險嘅產品之外，好多都係同投資相連啊，或者某一定程度有一個儲蓄嘅一個嘅即係話即係利率嘅回報嘅長期嚟講，當然短期就一定唔理想嘅。保險產品嘅特性係咁樣，咁所以即係變咗利率處於一個高嘅水平咧，咁好明顯嘅就係話即係對於保險產品嘅吸引力咧就係有個下降啦。咁當然對於其他嘅一啲嘅保險嘅產品，譬如話即係如果你話完全係人壽類嘅，或者係即係健康啊、醫療啊，或者我哋講嘅醫保啦咁又另作別論。咁所以某程度上而家都係講緊整體嚟講，即係對於產品嘅利潤率咧，咁以至到就話整體嘅銷售咧係即係嗰個即係最高嗰個增長咧係有少少感覺上係成為咗過去，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影響即係個別保險股嘅原因啦。咁所以我諗亦都同整體金融市場嘅整體嘅表現亦都有一定程度嘅關係嘅。咁再者啦，譬如話有啲回購啊，咁個力度又可能略為不足啊，亦都係。再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令到即係股價反彈動力咧係欠奉嘅一個嘅原因。咁但係某程度上亦都喺呢一秒鐘，我都會覺得即係要跌嘅，亦都跌咗落嚟啦。咁你話喺呢一刻嘅判斷咧，我又覺得再話好顯著下跌嘅風險咧，亦都開始係減少。咁但係畢竟就已經係即係實際上都真係已經有個。即係好大幅度嘅下跌咯。不過，如果你話睇翻恆指或者係睇翻即係唔同嘅即係板塊咧，亦都客觀嘅事實，亦都有其他啲板塊出現同樣類似嘅情況。譬如話唔好講多啦，就係話澳門博彩咁近期即係受到譬如話澳門特區政府對於一啲 所謂 VIP 客户嘅一啲即係貸款嘅安排有所改變啊，咁等等咧，亦都即係惹嚟咗一個市場嘅少少嘅擔憂。咁所以都係嗰、那個急速復甦過後，而家大家都會覺得啊，好似會有機會慢咗落嚟咧。咁即係某程度上呢啲行業都會受到相關因素嘅衝擊咯，相關嘅行業嘅股價。 嗯，咁大家繼續觀察住同埋留意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業務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Dicky 頭先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夠手。 係主持人都冇嘅。咁下個禮拜再同 Dicky 傾偈，多謝你，拜拜。 星期愉快，大家拜拜。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继续有私分喺度噶。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 Home in Style 香港时尚家品家纺展咧，听日就会同 Fashion in Style 香港时装节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啦。一连四日至到下个星期二。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副总监李柏玲先生 Eddie 咧，寻日就为我哋介绍咗 Fashion in Style 嘅亮点啦。嗱，我知道 Home in Style 咧今年以全新形象登场，我哋今日咧再次请嚟 Eddie 为我哋介绍一下噃。早晨 ，Eddie。 早晨啊，冇错啊 ，Home in Style 咧系一个亚洲全天候嘅家品同埋纺织品嘅采购平台，亦都系贸发局四月一系列时尚展当中咧其中一个重头戏。为咗配合业界嘅需要啊，同埋提供更全面、更有效嘅推广同埋采购平台咧，我哋特别将过往嘅香港国际家用纺织品展咧融入去我哋今次嘅 Home in Style。香港时尚家品家纺展继续咧搜罗各地获奖嘅设计家品、传统手工艺品同埋多功能嘅产品。正如琴日所讲啊 ，Home in Style 咧将会同 Fashion in Style 同期举行两个展览咧，合共有超过2200个展商，佢哋分别嚟自17个国家同埋地区，当中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更加有日本、韩国、印度、印尼、泰国、沙特阿拉伯同埋澳洲等等。可见展会非常之国际化。 嗱，而家潮流就讲文创啦 ，Home in Style 喺呢方面一直都系走在市场嘅先导位置噶。今年唔知又会有咩新游呢？ 冇错啊，文创设计的确是大势所趋。Home in Style 为了协助业界把握呢个文创商机，聚焦展示文创产品同埋设计。今年特别就设有文创体验区，这个展区咧将会有约50间参展商，佢哋分别嚟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日本同菲律宾等等。而當中咧，上海工業設計協會咧就會第一次參展，佢哋咧已經榮獲超過25個知名設計獎項，同埋170個產品專利。協會亦都會帶嚟上海設計100呢個比賽嘅精選商品。另外咧，日本展商咧亦都會展示一啲做工非常精巧嘅食具、木器、一款象棋棋子嘅裝飾、一啲人手製造嘅容器，同埋有一款可以散發柏樹香氣嘅貓型木偶等等。另外咧，亦都有本地展商咧，佢會有一款座台名牌嘅產品，佢就用咗一啲舊香港路牌嘅款式，除咗可以寫街名咧，仲可以為客户訂製一啲指定嘅名稱。成件產品咧非常之有香港情懷。特別一提咧，今年文創體驗區其中一個大賣點咧，就係我哋邀請到國際色彩時尚權威機構為展區咧提供一啲專業色調指導。他们更加会派代表去到我们现场的研讨会演讲，展望一下来紧室内装潢的色彩趋势，想掌握最新时尚色彩的买家就不可以错过了。 Home in Style 就真的很富有文创和设计特色的，相信展会的卖点也不止这么少的。 Eddie 可不可以都跟我们介绍多一点的特色产品呢？ 好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政府其实下个星期一就开始推行这个走塑的措施，即弃餐具或者一些塑胶产品都會受到管制啦。咁 Home in Style 咧咁啱咧，就有唔少產品咧可以配合到呢個可持續發展嘅趨勢。其中一間本地展商咧就會帶嚟一套可摺疊嘅餐具，摺合咗之後咧，佢只有一個卡片盒咁嘅大細，可以方便咁樣放入衫袋。打開之後咧，砌一砌咧就可以砌出刀啊、叉啊同埋匙羹。咁就算食外賣咧，都唔使用一啲即棄嘅餐具啦。咁就配合翻政府走數嘅措施。除此之外咧，另外有香港展商咧，就會利用一啲天然嘅稻殼啊，同埋一啲茶葉嘅部分叫做茶葉梗咧，就做升級再造，製作一套茶具套裝，佢既冇一啲有害嘅塑料啦，亦都冇重金屬，環保得嚟咧，亦都符合呢個食物嘅安全，好配合而家市場嘅需求。 展会期间大会仲会举行一系列嘅丰富活动嘅 Eddie 唔知有啲咩嘅重点节目咁呢？ Home in Style 除咗有优质嘅产品之外呢，活动亦都非常精彩嘅。到时呢会有一系列嘅产品发布会啦、研讨会啦同埋论坛，俾参与者可以掌握到最新嘅市场资讯。焦点活动呢就包括有一个研讨会叫做银发交响乐开拓市场机遇。当中呢行业专家将会透过一些市场研究啦同埋一些现实的案例去剖析银发族的需求同埋喜好，帮助业界理解这个不断增长的市场，亦都发掘商机。今次的 Home in Style 呢同埋 Fashion in Style 呢会同期举行的，希望可以发挥到协同效应。两个展会呢亦都会联成举行一个宠物用品及时装巡礼。到时会有可爱的宠物啦，同埋 model 一起行 catwalk 添。 贸发局嘅四月时尚展咧就浪接浪啦，紧接住 Home in Style 同埋 Fashion in Style 之后咧，下个礼拜尾开始咧就会有香港礼品及赠品展、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同埋第一届嘅香港奢侈品包装展。各个四月时尚展咧都欢迎18岁或以上嘅业内人士参观，而且一张买价证咧就可以去晒所有四月嘅贸易展啦。Eddie 咧喺稍后嘅日子咧仲会再嚟同我哋逐一介绍其他嘅时尚展噶，今朝早唔该晒你 ，Eddie，Thank you，Thank you。 艺术一呼没标准，全凭直觉，审美不中就不中。很多事毫无道理，偏情动。 自问长得。行为做过测试，极讨好大众，竟不吸引你相信，总靠理论止痛。多巴胺似恋爱吗？先送朱古力对吗？ 只需选对一扎花，装甲的心都软化。 但递上鲜花的角度与偏差，亦算得科学提拔。 若记不够。可变成放烟花，用你作等待情话。 相恋很化学， 只需找个偏网家。 瞬间怎去度？ 心感相处的优雅。 混合时调错吗？随时爆炸。 同步调探过吧。 只识统计学， 好感可以演算吗？ 不懂得美学， 没定义能活足它。旅行平静心境，迎来某个。 歌曲名字叫做《艺术与科学》，唱嘅咧就系、是、有阿 Phil 林奕康加上 Kev 黄燕同埋 Misha 叶巧林嘅一个作品啦。咁啊，头先听到贸发局热线咧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嘅展览啦。有兴趣嘅你咧就可以入到展馆嗰度捕捉一下啦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英使馆反驳英国副首相杜永敦嘅涉华言论，敦促英方政客停止造谣惑众，停止破坏中英关系。杜永敦早前指中国在新疆、香港、南海存在侵犯行为，并且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他还说英国将会加强审查技术领域对外投资和对外教育交流。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批评英方政客的言论颠倒黑白、恶意污蔑，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发言人强调新疆、香港事务純屬中國內政，亦都根本唔存在所謂侵犯問題，更加輪唔到英方指手畫腳。至於英方指責中國搞經濟脅迫，純屬無中生有，無比荒唐。如果英方限制技術領域對外投資同對外教育交流，將會極其不明智，會嚴重影響英國技術進步同教育事業發展。阿联酋日前出现75年来最强的暴雨之后，多处街道仍然水浸，迪拜国际机场运作连续三日受到严重影响。阿联酋航空和迪拜航空星期四已经开始恢复办理登机服务， 但是机场当局说需要多24个钟头才能够将航班升降回复至平时水平。受到暴雨影响，迪拜国际机场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合共取消1244个航班升降，另外有41个航班需要转飞其他机场。连接迪拜和阿布扎比的主要道路由于仍然水浸，交通陷入瘫痪，紧急救援人员正在努力清理积水。当局已经开始评估水灾对住宅和商业造成的损失。肯尼亚一架军用直升机在西部偏远地区坠毁起火，总统鲁特确认国防军司令奥格拉和另外九名高级军官在坠机事件之中丧生，另外有两人生还。鲁特形容国家遭遇一场悲惨的空难，并且非常悲痛地宣布奥格拉等人的死讯。他宣布星期五起为事件哀悼三日。鲁特又说空军已经派出一支小组调查坠机原因。事发是当地星期四下午，肯尼亚国防军一架直升机在西部埃尔盖若马拉灰特郡一间小学起飞之后无奈坠毁并且起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7301点，是跌77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4.5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78，人民币7.239，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4.99美元，卖出237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去到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天富海湾。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像流水一样， 刘德华、吴京、细水长流， 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张学友又十年， 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一起去睇一睇一啲综艺节目啊。系啦，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睇韩国有个恋综啊？ 点样？ 即系恋爱综艺。嗱，呢一个综艺咧，我见到嘅时候好震惊嘅。佢就系讲一兄妹嘅。配对啊，即唔系话兄妹同唔系阿哥同阿妹配对，唔系系有几 pair 兄妹，然后就会互相配对。 哦， 不过咧，大家唔可以俾人知道，原来佢哋系兄妹关系。咁所以入面系可以试过 match 翻自己阿哥，即系佢哋好崩溃，就话唔得，我唔可以同翻佢，唔可以见到佢啊，即刻就 match 翻第二个咁样。 即系可以嘅，可以再 match 翻嘅， 系可以，可以，可以。 系、okay, okay, okay, 但就唔可以俾人知系兄妹，因为太明显啦。其实即系佢哋就会谂尽办法点样可以隐藏原来同佢阿哥好熟嘅呢一个行为咯。 嗯， 即系我就觉得哇，呢件事真系正，好潮嘅，好睇嘅咁样。 系、 吸引到啲茶余饭后有啲观众嘅叫做少少 juicy 啲啦。 系啊。 呢啲噶综艺，我哋传统就睇啲游戏节目啦， 系咯、啊，我哋真系睇游戏节目大喎， 系啊系，日本嗰啲都多，日本嗰啲 Smash Bros Smash 啊，又调翻转头，掌门人啊，掌门人啊，即系、都睇好多嘅，都几好啊， 厨房煮下嘢食嗰啲咧， 系煮下嘢食都仲有啲厨房，有啲美女厨房，好似而家有美男厨房噶嘛，系咪？ 啊系啊，电视台都 系咯，咁所以嚟你先系综艺精，睇嚟系啊， 系啊，我都几中意睇综艺节目，所以大家不妨试下。今日一齐睇一睇呢一个综艺节目啦。早上大家一定有搭过扶手电梯噶啦，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扶手电梯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扶手电梯的创意最初是在美国诞生的，就是由杰西和乔治发明的。他本身的构思是直接在一个会识喐的斜面度整，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这种设计可能对于乘客来讲是有少少风险的，所以他就直接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空间。所以最后他就决定去找一些活动式的阶级去代替了原本的斜面，提供更加稳定和安全的承载方式。去到1892年，这种新设计的活动楼梯亦都获得了专利。而去到1899年，扶手电梯这个名字亦都正式被使用了。 不过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原来每一级都系要靠四只嘅滚轮喺下面隐藏嘅轨道上面运送，而呢一个设计亦都令到扶手电梯可以喺顶层同埋底层嘅时候都系保持水平，方便大家上落。虽然扶手电梯占嘅空间睇落可能比 lift 更加大，不过佢就可以运送更加多人啦。尤其是喺人流比较大嘅地方，扶手电梯就发挥咗佢嘅功用啦。而基于扶手电梯的技术，后来还发展了自动行人道，主要用在机场或者地铁站，帮一些拎着行李的旅客可以更加轻松地行一些比较长的距离。所以我们一定要多谢杰西和乔治，令到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更加便捷的生活。 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他命，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8:45，听过有严明熙的《透光者》。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今集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邀请到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Jimmy 担任嘉宾主持。 Jimmy Sir， 大家一定同意毒品害人不浅，所以警队一直以嚟咧都希望可以提高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禁毒嘅意识，齐心创造一个无毒香港。咁我都听讲，今个月系警方嘅反大麻月，嚟紧将会有围绕住大麻呢一个议题展开一连串嘅禁毒宣传活动，俾市民可以进一步了解大麻嘅祸害。咁不如一开始先同各位听众讲下香港近年嘅整体毒品情况啊。 好啊，船仔，相比起2022年、2023年嘅毒品情况咧，整体都录得下降嘅趋势。同毒品相關的案件和被捕的人數都錄得大幅下降，尤其是青少年的被捕人數錄得顯著的跌幅。在2023年全年有297名的青少年被捕，比起2022年的452人呢，是減少了超過三成的。 哇，這個真是一個好消息，有沒有說什麼原因可以有這麼大的跌幅的？ 相信隨著經濟條件逐漸回復到疫情前的程度，願意為生計挺而走險而販毒的人因為這樣有所減少。同時這個也是大家的努力，警方聯同學校、家長、非政府機構一起合作，加大力度對學生和市民大眾推行禁毒宣傳教育，令到社會整體抗毒的意識提高，令被捕人數有下跌的趨勢。 咁而家最常濫用嘅系乜嘢毒品啊？ 就住案件中牵涉毒品类型方面咧，大麻系占整体案件百分比最高，达到咧22.9%。第二高嘅咧就系可卡因。警方留意到大麻占嘅比率咧近年系急剧上升，有近四成因毒品被捕嘅青少年咧都涉及大麻嘅。大麻喺青少年当中最常见使用嘅毒品嚟嘅。警方致力于源头打击毒品供应，疫情过后毒贩以蚂蚁搬家和大规模的货运进行双轨道式的贩运毒品，警方与内地和海外执法机构进行有效的情报交流和多项的情报主导执法行动。2023年倒破多个储存大量毒品的仓库，显示警方在毒品分销拆货之前已经瓦解了毒品集团同埋咧，檢獲佢嘅存貨，成功堵截大批嘅毒品流入市面啊！ 咁全球嘅大環境係點咧？香港嘅情況同埋國際大環境係咪都係吻合噶？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罪犯問題辦公室2023年世界毒品報告，全球毒品供應量大幅上升，尤其於南美國家啦，同埋東南亞地區，包括柬埔寨、緬甸同埋阿富汗等嘅國家。情報顯示，為了減低風險和加快獲利，毒販會將他的生產毒品輸出到周邊的地區，繼而囤積以待出售。在全球執法機構的共同努力之下，世界各地的整體毒品檢獲數量均獲得明顯的上升。同香港的情況一樣，這個情況帶動了販毒集團持續提高毒品量的供應，以滿足市場的需求。因此警方会继续和本地、海外和内地的执法机构加强情报交流，从源头打击贩毒活动。 虽然青少年因为毒品而被捕的人数是大幅减少，不过由于部分西方国家甚至是香港邻近的国家将大麻合法化，相信亦都会令到部分的香港青少年放松对大麻的警惕。咁嚟紧警方会不会话针对青少年采取啲乜嘢嘅宣传行动呢？ 是啊，就好似一开头咁讲啦，我哋今个月嘅主题咧系反大麻月。而有部分的宣传活动已经举行紧噶咯。毒品调查科早年推出了三只嘅吉祥物米仔、唔食得同埋鬼鼠鼠。上年我哋推出了四集名为《米仔日记》的动画片，以轻松易明的方式向小朋友解释毒品的类型啦同埋祸害，好受青年人的欢迎噶。有见及此，我哋今年再加码制作了六集全新的《米仔日记》。当中有两集主要说明大麻的祸害，期望可以提醒青少年大麻是毒品来的，一旦都不可以试的。 那除了线上宣传之外，线下又有什么活动呢？ 讲到向学生宣传禁毒讯息，入学校就一定不少得了。不知道各位听众又记不记得 警方上年推出的 IDK 互动禁毒劇場呢，我们上年在全港40间小学上映了一部以棋盘游戏为主题的互动劇場。劇場中呢亦都邀请了现场的高小和学仔一起呢参加的。当时呢有很多的同学的反应呢都非常之积极。他们了解到服食毒品之后的严重后果啦，坚决呢要在人生的路上呢作出正确的选择。由于学校的反应热烈，毒品调查科今年呢以全新的主题 KOL 旅行团再度向高小学生呢传递禁毒的信息。我们希望透过鼓励学生直接参与在戏剧当中，提升呢戏剧的趣味性，并摆脱呢传统毒品讲座的单纯说教模式，帮助学生呢切身感受到毒品对人的影响。 KOL 旅行团互动禁毒劇场的首映礼呢将会在今年的四月尾举行的，之后会陆续在全港30至40间小学上映。 最近我成日都见到米仔巴士四围走，这个相信都是你们的线下宣传活动啦。 没错啊，警方的禁毒教育和宣传一直都很强调线上线下并行的，尽力联系到不同的市民。我们最近还安排了以反大麻为主题的米仔巴士在全港行走，希望大家平时可以留意到他们。另外我们亦都会去到多间的大学举行讲座，向大学的师生传递禁毒信息。毒品调查科亦都啱啱拍了一条在囚少女的访问片段，讲述少女当年怎样受到爱情的蒙骗，而和男朋友一起去制毒，继而被捕甚至入狱的。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少女的故事去提醒青少年触犯毒品罪行的严重法律后果。大家记得去毒品调查科的网页那里看看啦。接下来在4月19至28日呢，我们更加会推出米仔铲毒车到各区派发铲汁，向市民宣传禁毒信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我知道由2021年起，毒品调查科亦都成立了禁毒领袖学院。以我所知，你们找了多间的本地大学和中学生去参加这个计划，可不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一下禁毒领袖学院呢？ 可以啊，船仔。今年在第三届举办禁毒领袖学院，在年初已经完成了招募了，并且在刚过去的4月6日举行了启动礼。上年第二届学员接受完一系列的训练之后呢，在自己的学校和在11月西九文化区举办的大型禁毒展览 Love Our Life LOL Party 2023呢，摆设一系列的禁毒摊位游戏，肩负着呢向同校同学和社会大众宣扬禁毒信息的任务，意义非常之重大。第二届表现出色的10个学员呢，更加是啱啱2月去了纽西兰的交流团。到目前为止，第三届的学员已经率先到访香港戒毒会位于石鼓洲的戒毒所，参观和体验戒毒人士在岛上的工作，具体地了解到吸毒人士戒毒的艰辛过程。迟些他们都会好像上年的学员一样，在接受紧张刺激的力期挑战以及一系列的训练之后呢，都会在警方的公开活动和自己学校筹办同毒品教育有关的摊位游戏，成为社区中的禁毒先锋。 最后我都知道毒品调查科一直有向中小学宣传禁毒信息，不知道同学和家长以至到老师可以怎样为禁毒出一分力呢？ 我们之所以要向中小学教师宣扬这些知识呢，是因为警方近年留意到有不少的学童呢在升上初中之后呢开始接触毒品，甚至呢受毒贩教唆呢而去贩运毒品。老师作为最常接触学童的人呢，必须要做好把关的工作。 那有没有说有些什么的行为表征可以帮到老师和家长尽快留意到相关的情况呢？ 吸食毒品的青少年一般会呈现不少的行为和面貌的特征，老师或者家长可以多加留意，以便早日发现。接触毒品的青少年可能会出现生活习惯的突变，由于毒品的价格不便宜，青少年会向家人或者朋友借钱去购买毒品， 他们上堂的时候或者都会受到毒品的影响，难以专心听书，学业成绩也都会大受影响。 我知道吸食冰毒就会生冰疮，其实在外貌上面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给司长及早发现到这一类型的滥药行为呢？ 在外貌方面，吸食毒品的青少年一般都会有明显的特征，例如吸食可卡因会引致阵战、晕眩、肌肉抽搐、极端激动不安和有被害的感觉。吸食冰毒之后会烦躁不安、失眠、晕眩、性欲增加或者降低、食欲不振等。吸食氯胺酮即是 K 仔后会说话含糊、引起幻觉、昏睡、恶心、抑郁、长期记忆力衰退同埋认知能力受损。而吸食大麻之后嘅反应就包括中毒，同时有意识、认知、感知、情感或者行为紊乱，以及身心功能紊乱等。家长同埋老师仲有同学仔可以留意身边嘅人最近有冇咁嘅转变。如果有嘅话应该主动关怀佢哋嘅近况啦，同埋劝佢哋接受专业嘅协助啦。 係噃。近排听讲咧，香港而家流行一种新型嘅物质，系含有依托米兹嘅电子烟油，叫做太空油。咁其实系咩嚟噶？ 系啊，太空油咧，即系以吸电子烟嘅方式吸食含有依托米兹嘅烟油。至于依托米兹咧，系一种麻醉同埋镇定嘅药物嚟嘅，通常用于手术中咧有度同埋维持麻醉状态时。以及镇静等医疗的用途的。依托米兹会使中枢神经系统产生镇静、催眠和放松的效果，因为这样会使人上瘾。使用依托米兹会引起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血压低、肌肉抽搐。依托米兹亦会抑制肾上腺、腺体中某些激素的产生。另外，使用依托米兹亦可能引起恶心、呕吐、头痛、肌肉疼痛、局部注射部位疼痛等等的不适症状嘅。 咁呢一种药本身其实是医生拎嚟睇病噶嘛，咁又有咁强的副作用，不是受管制药物嚟嘅咩？ 冇错啊，依托米兹咧喺香港法例第138A 章《药剂业及毒药规例》第一部附表一及附表三管制的物质嚟嘅。该类嘅药物只可以喺药房。按照医生处方才可以购买。虽然依托米兹在本港暂时未见泛滥，但在内地被滥用的情况就比较严重。警方会一直联同禁毒处、海关、卫生署及政府化验所密切留意药物在香港被吸食的情况，并且适时检讨针对依托米兹的方针。 最后，我在这里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和青少年要提高警觉，坚拒接触毒品、毒品米制。今天晨光警星就来到这里了，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啦， 拜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就业数据反映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啊。另外啦，再有联储局嘅官员发表偏鹰嘅言论啦。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个别发展啊，道指反复靠稳啊，标指同埋纳指连续跌五个交易天啊。咁道指有得升升22点。标指纳指都要跌，纳指跌多啲跌81点，港股 ADR 跌5点，大型嘅蓝筹股都系普遍靠稳嘅，咁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咧？港股喺16385点咧，逐步靠稳，就或乎咧可以整固向上啦噃。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准时升堂啊！今日电话旁边啊，梗系有大壮咪啦，威乌大壮咪，早晨。 早晨，小白。 系希望你唔好介意我加咗威乌两个字，突然间谂起包拯啊，因为 啊呢啲要吓、啊、公正啊嘛吓、啊，包拯就一个啊公正，即系为民除害嘅，即系吓 系咯吓。以前听到佢一嗌嘅时间咧，就真龙赵虎黄巢马汉，跟住即刻出晒嚟噶啦。 哦，尤其是嗰套剧咧，都好似收视率唔错嘅。 唔错，系啊，系啊，系啊，第一个版本啊更甚添啦，厉害厉害。 咁、嗯、但系你话近日咧就系、是、啊喺过少少啊，即系日本咧吓、嗯啊、就有好多啲食物咧，香港人都喜爱嘅。 系、啊、东洋吓、啊，东洋料理大家都喜爱。 系啦、啊，咁啊香港都唔少呢啲店啦。啊，有间连锁店啊，寿司啊， 系 咁啊嗰、那个啲传媒就话系你嗰个系始创人、嗯、 创办人系啊吓， 系咁啊啱啱咧就过咗身啦。 Ricky 神啊嘛， 系啊 Ricky 神啊，即系咁读吓。嗱，佢啲寿司咧系咪特别好食，我又唔知啦。不过官司咧啊牵涉唔少噶。 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啊，可能好多啲媒体都或者啊之前前后后咧都报道过嘅吓、嗯，不过未必特别针对就话哇打咗几多案啊，即系过咗几耐咧咁嘅样。 系哦，佢有边几个范畴嘅官司咧？同寿司系咪又有关嘅咧？ 同个寿司嘅品牌好似有啲关 系 啊。系啊，咁啊，大家睇到咧，佢嗰、那个即系喺案例睇到啦吓，本来开创嘅时候咧，唔知边个创啦，即系嗰啲打过先知啦。咁、就嗰间店铺咧就叫板前啊嘛，前面个前。 系 啊，后屘咧又出咗一间咧叫板长。 哦， 啊、我都唔知长定长，应该点读嘅咧？ 哦，照道理啊，应该系长嘅、哦。咁企喺砧板前面嘅人，或者处理呢一餐寿司嘅人，断估佢哋应该唔会净系形容嗰个砧板好长噶，应该系话个厨房最叻嗰个人噶嘛。 我、哦、个板即系砧板啊， 厨房啊嘛。 哦，咁解嘅，咁即系哦板前就即系一个砧板前面的人。 嗯，系啦，咁、哦、啊。 板长呢，照翻粤音定系即系汉字咁读就系、是、哦长官个长，我一店之长个长。 系啦，嗰啲日语汉字咧，同我哋本身嘅中华文化嘅汉字咧，你知啦，佢哋又移居咗咁多年啦，喺东洋嗰度，啲汉字嘅变化都几多。有阵时，譬如涉谷嘅涉字啊，写到咧有阵时啊又交叉。又听咁样都系有少少唔同文化吓，咁啊有趣有趣嘅。 好彩有小白呢、這个啊日本文化达人啦，可以理解一下理解一下啊，真系因为呢个字咧啊长短嘅长字咧，有时候睇翻嗰啲都唔系日本大河剧啦，最近咪有啲嘢啊荷里活又拍一次啦， 系 嗰啲咁嘅啊。大 将军啊，嗰啲 大将军呢啲吓，咁、啊以前细个睇嘅时候咧，嗰阵时有个 Richard Chamberlain 啊，理查张伯伦就做过嘅，正式叫大将军嘅电视剧，后屘咧就到咗 Tom Cruise 汤姆老师有套啦， 啊哇，嗰套简直经典之最经典啊，连个剧名同埋连个戏名都可以俾人攞嚟讲嘅，最后冇事啊嘛。好彩冇事咋、 啊，最后大家都冇事啊，最好啦吓。 吉祥。 咁而家呢次咧就啊见唔到呢啲咁大嘅角色啊，大明星，不过系荷里活制作。咁啊，阿真田广之咧，做广东音读啦，做咗 producer。 哇，佢啊呢位演员真系犀利啊！几岁开始已经投入喺嗰个嘅叫演艺界，去到今时今日咧，你睇到佢又去到荷里活，佢而家多数都系拍荷里活片添啊。 系啊，都见佢接受啲英语访问啊，同埋睇翻话以前都自己踢得噶，系咪叫打得就唔知啦。 直头系啦，起码我哋睇嘅佢系打得嘅。 吓、啊、嗱，点解又讲开咧？就因为之前咧睇屋企又系啦，失业冇嘢做嘛，睇下啲电视剧啦，就唔系大河剧嘅。不过咧，始终想理解一下啊，咁啲日本嘅历史系点咧？咁啊，同阿夫人讲就话，其实似乎真系识。三两个名都知好多噶， 哦系， 即系以前嗰啲大将军咧、幕府嗰啲咧， 哈哈哈！啊，织田信长啲 friend 系啦，咁最多人知咧就系德川家康啦， 系， 咁佢就叫做系取代咗吓后之前嘅封神守吉啦，咁样咁其实呢啲剧咧就主要都讲啲咩关原之战啊，同阿石田三成打嗰啲咁嘅样。 系 咁数翻转头就系点解会去到阿织田信，我都唔知长定长先啱啊。 吓，应该我见大家都系读织田信长嘅。 系咯，咁佢就因为喺个咩本能子嗰度，即系啊套电影咪叫本能啊 ，basic instinct 啊，呢个本能子嗰度咧就遇海啦，叫做吓。咁咁嘅时候咧，就有时候想知道一下啊呢、這个字又点读啊，咁而家就俾你指正啦。 咁白咗啊，大家都明白就最好啦。 咁翻转头睇翻咧，就系话啊呢、這个咁嘅寿司店咧，啊佢哋打嘅官司咧多成点嘅样咧吓。正是如果你看他的上堂的日子都牵涉不同的诉讼、都成廿超过二十次的。 哇 前后呢十年之久即是第一次上庭是2013年、打到最后呢2023年都还有案件上庭。 哇真是十年、你没讲错、 是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是不 是、 是主要拗什么可能即 有些媒体都报道过啦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合伙人之间咧有啲咁嘅争执啦，咁、有关系到话有冇系即系利用到嗰个咁嘅诶，叫商标啦，咁、或者咧系暗地里又做咗第二啲嘢啦，咁嘅样，开咗啲铺头啊，啲嗰啲利益啊输送去咗边度啊，咁嘅样啊，咁呢啲咧就其实喺慷慨嘅司法部网站都可以睇到嘅。 哦，不过一听到咧呢啲即系关乎于譬如始创啊，或者大家嗰个嘅利益啊，我有阵时都有一个心谂，其实法律界嘅人士啊，诉口真系好犀利，因为佢哋都可以好短嘅时间之内就知道，如果呢一单系官司，万一啊，即系阿老官咧判咗，原来佢真系唔应该用呢一个品牌嘅，但系用咗咁多年啦，咁佢咁多年用呢个品牌赚到嘅钱，又点样计翻咧？呢、這个我真系觉得系头痕啊！ 我呢度要数嘅吓，我哋睇到佢就系话开初嘅时候咧，咁呢位先生咧就系胜诉嘅吓，不过去到上诉咧就被推翻啦吓，最后咧系打到上去终审庭嘅，咁即使上去终审庭咧，都唔系话一致咧系判佢输，佢输就输咗啦，不过系3-2， 哦咁样噶，原来好似踢波咁样嘅。 是嘅，咁呢个系法官即系采取嗰个佢哋嘅睇法啦，最后个裁决嘅比数嚟噶啦，咁啊，咁啊有行有不行啦，咁、而且咧唔净止呢啲官司喎，啊打到最尾咧输咗咧，亦都咧就连律师都告埋，话自己啲律师咧吓，唔知咪拆骑不力啊，不过嗰宗官司咧就后来唔知最新近嘅咧输晒之后打噶嘛吓，咁啊唔知系会不甚了了啊，定不了了之咧，定点啊睇唔到嗰个尾巴去咗边啊吓， 系咁啊都唔知仲会唔会有尾巴啦，不过 咁啊唔清楚啦，咁样咁你话讲开啲商标案，其实都几劳民伤财嘅吓，喺本地嚟讲咧，过往都有两宗咧系即系比较注目啲嘅商标案嘅吓。远啲咧，有一间叫做乜嘢乜乜桥牌， 系、 有咩咩酒啊、双蒸孖蒸 啊， 咁嗰、 那个 打嗰场都灿烂嘅官司嘅， 系 咁灿烂嘅原因就即系火花四溅，即系除咗火就水啊，洗水唔少嘅啫。 哇！ 因为仲要去美国取证啊，这样那样啊，咁吓。 哇！咁啊，历时都应该一段年计噶咯。 打咗好耐噶吓，据讲啲诉讼费用当年。以当年的尺寸咧，都成啊千万千万咁计咁，咁所以啊，即系赢输都唔系容易噶啦咁。咁近期啲咧就是、另外一宗嘅咧就系、啲咖啡店啦吓，有个咧就系、入口咖啡店系嘛，咁啱本地嘅咖啡嘅传统品牌咧就话依个名字会侵犯到佢，咁啊又打咗场官司吓。咁啊之后咧就系、是。我哋呢个入口咖啡店咧就败诉啦，咁之后点咧？嗰、那个金碧辉煌嘅店铺啊，又点咧就改咗个名， 系 吓同以前差唔多吓，改少少。 哦，我见有啲地方都系关乎于呢啲外国嘅商标咧，咁啊佢哋啲名字又好似啊，又或者譬如我睇翻以前细个见到一啲都一睇就知系盗版嘅嚟嘅，明明系波 B 嘅，跟住又变咗系 body 啊，咁样嗰啲名字全部都系 A 同 O 嘅，中间啊巧取豪夺、 哦。哦，呢种咧就咁、是、啦，一种咧就知道系侵犯商标，另外一种咧就影射啊嘛，啲 passing off 就有啲人叫咩提防影射，即系睇落就貌似，但实情咧就歪咗啲咁嘅样啊。 系 咁有啲咁嘅嘢吓，好得意咧就系嗰啲咖啡店审完之后咧，审案嘅时候咧就发现咧，咦上面写咗个年份，咁都以为咧有啲时候啲人年份咪写住 EST establish， 即系几时开始创立嘅、原来唔系。有关人士就话只是贪得意咧， 有，但系咁啊写落去嘅啫吓，大家消费者自己啊留意一下啦。 系啦，即系真真假假，假时啊真真嘅时候又假，咁啊最紧要就好似嗰啲广告商一样啊，佢哋成日都话认清我哋嗰个嘅商标啊，有个镭射噶。不过有阵时我都觉得个镭射都有机会假嘅。啊，最紧要咧消费者啊自己够精明，有啲问题又问一下消委会就最好啦。 哦，咁有啲啊中意将自己个肖像啊嘛，个头像 mark 埋落去，话呢啲成五六七十年前嘅做法嚟。 大家不妨留意多啲啦。今日朝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众咪。 好，唔该小白。 OK， 拜拜。 拜拜。 吸烟唔单止影响我哋嘅身体健康，更加会危害环境。因为根据研究，一个烟头就可以污染一公升嘅水，而每一个烟头入边仲系含有九千几种嘅有毒物质成分。每支烟嘅滤嘴亦都系人造塑胶纤维，唔能够被大自然分解，所以对我哋嘅环境系会造成好大伤害。又见及此，在巴西有一个回收工厂的老板，他就一直在想究竟可以怎样将这些烟头废物利用。最终他成功用烟头制成了再生纸。要制造一张 A4 纸需要用到30-50个烟头。虽然我们不鼓励大家吸烟，但是有了这个方法来到去将烟头做成再生纸，对我们的环境都带来好处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Turn off 熄灯，制造气氛。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手机拍下过程，兴奋都冇打算俾你走。 那热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宁愿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与你倾。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五 Happy Friday 啊，咁所以又揾你阿祥先。早晨啊，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嗱，今次有趣啊吓，我哋今次日咧讲嘅所有嘢咧，都系港台电视三十二噶。 冇错啊，咁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二睇开嘅朋友都知道咧，我哋好多体育嘅赛事咧，同大家直播嘅。咁啊，所以咧，我就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啦，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连续三日有啲乜嘢精彩嘅运动比赛啊？ 咁首先讲咗今朝早嘅十一点钟先啦。 冇错啊，咁啊，今朝十一点钟咧有呢个2024年国际冰联男子及女子世界杯啊，讲紧系乒乓波嘅大赛啊。咁啊，呢一个国际冰联嘅世界杯咧系国际乒乓波最传统嘅赛事之一，同奥运会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咧并列咧世界乒乓球坛三大赛事，所以呢个系非常瞩目。对于真系专业嘅乒乓球手嚟讲咧，哇！呢个系等于奥运会同级嘅一个高级别嘅比赛。 嗯， 咁话说咧，我哋今届赛事咧就喺澳门嗰度咧就上演嘅。咁我哋港队咧都派咗三位选手去出战，分别咧系呢个汪听燕、杜海琴同埋朱成竹三位港队嘅好手咧去代表我哋香港出赛。咁我哋港台电视三十二咧一连几日咧独家现场直播呢一场嘅冰坛盛事啊！记住时间咯。今日晏少少嘅朝头早十一点钟，今日嘅傍晚六点钟，听日傍晚六点钟，同埋星期日嘅晚上七点半都同大家现场直播。咁啊，各位记得支持我哋香港运动员，亦都系一齐见证下国家队咧点样去到奋战啊！ 系啊，阿昌，你识唔识打乒乓波嘅咧？ 系，我都唔敢叫话自己识。即系打下迪迪仔咁咯，咁叫迪迪啊！ 哦，咁同我一样咯。 即系对于打乒乓波好叻嘅朋友，我唔敢话识，但系我的确系猜到迪迪仔嘅。 诶、哎，咁我都猜到迪迪仔嘅，因为我以前细个咧系有学过下乒乓波嘅。咁我谂 你好叻噶咯， 应该得一两个月。但系咧，你知道啦，嗰啲乒乓波班咧，唔知点解，我个教练咧系特别中意 train 一两个特别叻嘅男仔。咁我喺隔篱做咩？我负责执波咯。 哦、啊，咁所以你就学咗咁短时间，因为就觉得被忽略咗系嘛？ 系啊，同埋我好叻嗰种，即系我唔系叻打波，我系叻就咁拎个球拍，然后就系咁拍个波咯。 哦，咁你其实唔系同人打紧乒乓波，你系自己打紧乒乓波。 系啊，我自己嘅话，嗰阵时练到百几下噶。 哇，呢啲系花式嚟喎，又 系啦。咁但系实际上同人打咧，我就唔得嘅，我都打唔到嘅，我净系打到滴滴仔嘅咧。系啦，咁不过咧呢一个国际冰联嘅世界杯咧，都好值得大家睇嘅，尤其是咧就有呢一个杜海琴啦。之前喺2020年嘅东京奥运会咧，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事咧系拎咗铜牌嘅。咁、如果想再睇下佢嘅风采啦，咁记得留意今朝早十一点嘅2024年国际冰联男子同埋女子世界杯啦，咁我哋去到星期六啦，依然留翻喺港台电视三十二嘅，有咩睇咧？ 咁啊，睇完乒乓波啊，睇下足球啦，咁啊，送俾大家咧个港超联嘅瞩目大战啊，咁啊，话说就系听晚晚上嘅十点钟，我哋咧会播映咧呢个前列分子大埔对杰志啊，咁啊，大埔咧而家排第三啦，喺呢个联赛榜，杰志啊排第一。咁但系咧，大埔啊打少咗两场，咁啊，所以咧，今场波大埔主场嘅呢一场赛事咧，系绝对影响呢两队夺冠嘅机会啊！嗱，万一佢哋打和的话咧，就益咗排第二嘅李文，所以两队嘅战意应该非常之十足啊！两队都系好好波啦，所以咧呢一场大战咧，大家记得要留意啊！就系听晚晚上十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二大埔对杰志啊！ 冇错，亦都系因为版权所限啦。咁节目只系会有电视播映，不设网上播映同埋重温嘅。咁所以咧，如果系冇得现场睇波嘅朋友，想留翻喺港台电视三十二嘅话咧，就记得坐定定喺个电视机面前啦。咁啊，去到星期日啦，下昼两点五十分，系咪都系一样有波睇咧？ 冇错，咁啊睇港超联嘅，即系除咗睇前列分子嘅对碰咧，睇下护级大战咧，一样好刺激嘅。讲紧嘅咧就系呢、這个。 君业北区对呢个骏锋啊，咁啊北区暂时排第六啦，佢其实无欲无求啦，争第四嘅希望咧，亦都唔系真系咁大嘅。咁但系骏锋排榜尾啊，排第十一，咁佢哋咧即系今季以嚟咧，其实净系赢过一场波嘅啫。但系佢哋今次面对无欲无求嘅北区，佢哋有冇办法咧可以偷到鸡赢翻一场波，可等自己护级咧有啲帮助咧？嗱。各位想知道朋友，记得星期日嘅晏昼2:50要留意呢个北区对骏锋啊！ 冇错啊，一样啊，因为版权所限咧，节目只系得电视播映，不设网上播映同埋重温嘅，咁所以记得留翻喺港台电视32啦。嗱，今个星期五六日咧，都系有好多场唔同嘅运动赛事睇嘅，咁大家记得留翻喺度一齐睇，支持香港队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哇！真系几多波睇，一路听阿船仔同阿祥一路喺度讲啊，即系前列嘅分子，包括有咧礼拜六啊3:00嘅大埔对杰志啦，咁喺大埔运动场嗱，你两个都住大埔，系时候入一入去着翻件绿色衫去捧一捧大埔场， 直头你行都行到去， 系行到去添， 好好气氛噶，大埔睇波都系啊，佢有吉祥物噶嘛，系啊，杰志都有吉祥物，杰志嗰只 其实我冇去过睇，即系现场嘅， 你可以试试， 搞错啊， 几蚊嘅，同埋你学生票啊。 你去、啊、 学生票抵玩，你把握自己学生票嘅尾巴， 真系一票睇到笑话俾你听。 系啊，你学生票抵玩啲噶，我哋呢啲冇学生身份就贵少少咯，贵少少都值得支持香港足球运动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英使馆反驳英国副首相杜永敦嘅涉华言论，敦促英方政客停止造谣惑众，停止破坏中英关系。杜永敦早前指中国喺新疆、香港、南海存在侵犯行為，並且對他國進行經濟脅迫。他還說，英國將會加強審查技術領域對外投資和對外教育交流。中國駐英使館發言人批評英方政客的言論顛倒黑白、惡意污蔑，中方堅決反對，強烈譴責。發言人強調，新疆和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亦都根本不存在所謂侵犯問題，更加輪不到英方指手畫腳。至於英方指責中國搞經濟脅迫，純屬無中生有，無比荒唐。如果英方限制技術領域對外投資和對外教育交流，將會極其不明智，會嚴重影響英國技術進步和教育事業發展。聯合國安理會在美國一票否決之下，未能夠通過接納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國的決議草案。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形容是令人悲傷的一日，中方對美國的決定感到十分失望。傅聰說，有關國家聲稱巴勒斯坦國不具備治理國家的能力，中方對此不能夠同意。過去13年，兩國方案的基礎不斷被侵蝕，有關國家採取默許甚至縱容的態度，現在反過來質疑巴勒斯坦不具備執政能力，完全是混淆是非的強盜邏輯。傅聰又說，更令人不可接受的是，有關國家還質疑巴勒斯坦是否符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會員國資格，暗示巴勒斯坦是否愛好和平。這樣的指控對於飽受被佔領之苦的巴勒斯坦人民來說，是在傷口上撒鹽，是極大侮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安理會討論中東局勢的會議上，再次強烈譴責伊朗今個月13日襲擊以色列，指出聯合國憲章禁止使用武力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他亦都同時譴責今個月1日伊朗駐敘利亞大使館館舍遇襲事件。古特雷斯說，中東局勢最近幾日無論在言語上或者行動上都出現了危險的升級，一次誤判、溝通失誤和錯誤都可能導致不可想像的後果。 強調在這個最危險的時刻必須採取最大限度的克制。他呼籲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努力，防止任何可能將整個中東推向崩潰邊緣的行動。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就重申，伊朗的合法防衛措施已經結束，但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侵犯伊朗利益的行動，伊朗將會作出果斷和適當的回應，讓以色列後悔自己的行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唔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88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9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0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网易143.1升2毫，友邦保险47.5跌3.5，腾讯控股302.4跌2元，美团94.45跌3.3，中国平安31.05跌3.5，阿里巴巴66.4跌1.45，中国银行3.3跌5仙，比亚迪股份200.6跌4.8，中国海洋石油18.76系升3.6。数字王国是报4.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4.22，瑞士法郎0.909，加元1.379，人民币7.24，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62，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6,935点，系跌1,144点。港金报22,440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07.69美元，卖出2,40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Ann 提翻你啦，咁受到火警影响，由青衣北岸公路通往淡江山路嘅支路唯一行车线系封闭。重复一次啦，受到火警影响，由青衣北岸公路通往淡江山路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大家留意翻啦。咁另外关于珀麗灣客运嘅消息，由于咧有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服务系会取消，咁包括珀麗灣至中环嘅班次系上昼嘅9:40，咁仲有中环至珀麗灣嘅班次就系10:10，呢两个航班咧，呢两个渡轮服务咧都系会取消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咧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龙尾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入口范围稍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车龙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近住观塘警署稍为车多，车龙去到蓝田消防局对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车龙去到科学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 快乐。 人生有啲选择好简单，有啲好重要，有啲人冇得拣，但系你有。唔好再食烟累己累人，长期接触二三手烟会影响小朋友发育，亦会引致呼吸系统疾病、心脏病、中风甚至癌症。一点烟祸害蔓延，你拣屋企人定拣支烟？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丽仪 Francis。作为一个歌手呢，我好感恩我歌曲呢可以流传于世。但是无论我唱得几好，最紧要呢都是有人识货。所以我最喜欢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就算我不是经常在香港呢，我都会上网听住他们的。因为我希望感觉同在香港一起呢是连结一起。你们都记住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玩够了吗， 虎虎女思伟好了啦，殷仔瑜惯性倔强， 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想晚晚有觉好瞓，首先要 B B 瞓得安全。B B 出世之后就要俾佢瞓喺自己张床，而 B B 床要放喺父母嘅床边，俾 B B 仰睡，唔好侧身或者趴住瞓。B B 床上千祈唔好有杂物同松散被铺，咁先可以防止同睡眠相关嘅意外，父母就自然瞓得安心啦。睡得安全，亲子无忧。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香港 Top 10本周推介， 你知韩国的这位创作歌手都是一位演员、音乐制作人和一位 rapper， 曾经就是南韩的男子组合 Highlight 的成员，他的名字叫做龙俊亨，有这一首新歌 Tomorrow。 많이덥고또다마주친적번없을타이밍널밀어냈던겨울에얼어붙은마음이다녹아내려어느새널채우길그대가왜서나와마주네 Now I live through in tomorrow 너와함께내일도매일어느새또지나가버린시간들은벌써그리워지네매일밤못해난너내래내입에넌꿈꾸게Now I live throwing tomorrow Yeah throwing tomorrow 绝对是多才多艺的这位朋友啊，留意他的名字龙俊亨，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10第十位。Tomorrow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旧情人难分，前尘事难解，为救病危的亲生骨肉，离异夫妻再次卷入命运的漩涡。秦浩、任素汐风雨同舟，国剧830《亲爱的小孩》，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想要不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43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我哋听众朋友啦，同你倾下偈先。Happy Friday 啊！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你好啊！ 你好， 你好啊！ 今日 都喺度啦。 系啊，早晨啊！今日有啲咩开心嘅嘢想同我哋分享啊？ 今日想分享一下呢、這个可以喺大气电波中咧，同我太太讲第十次嘅生日快乐。 哦，第十次啊， 十周年啊，亦都系 十周年，系 啦。我、哦、系结婚十周年喎，真系。 啊，唔系，唔系，我哋我哋相识咗十周年，十年，跟住呢个系我哋第十次去庆祝生日嘅、 啊。哦，即系本身拍拖咁样。 哦， 系啊。 好，祝你老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先。 Happy birthday！ 多谢多谢。 点庆祝啊？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嚟听下先？ 都系食下饭，同个女一起去，同佢食下饭，庆祝下，切下蛋糕咁样咯。 嗯，咁啊，有冇准备定啲特别嘅食物啊？特别嘅餐厅啊？等啊太太同平时感觉系不一样嘅。 我、都系，都系今次食啲顺德嘢咯， 顺 德人啊嘛。 哦，系、哦， 顺德人、啊， 唔怪之啦，咁好啦。哎、你本身都顺德人噶啦，睇你睇得出啦。特登打电话嚟同老婆讲生日快乐， 食啲顺德嘢，几得意。 唔系呢个系每年嘅习惯嚟，打电话嚟呢度， 系咩？ 去庆系啊。 咦，咁你个女都好人、啊，你个女又系顺德人、 啊。系啊， 咩都听晒你哋话啦，最顺德你。 喂，会唔会买份礼物俾阿老婆嘅咧？我又想问一下。当然啦，即系可能依家你太太即系苏太依家听紧咁样，有啲牵扯就话喂即系两公婆之间都话 系咯， 叫过时过节或者生日送下礼物俾对方。 如果即系作为一个老公送礼物俾太太，送咩好咧？整啲嚟听一下，有啲巧俾我吓， 实际啲 利是啊？ 唔系实际啲嘅就系、是、啊。譬如今年话想换眼镜嘅，我咪买咪配副眼镜、 哦，都好。 喂，嗱，呢啲讲真系好好噶， 系啦， 因为你 我以为你真系俾利是啊， 系啊，因为佢真系知道咗佢太太需要啲咩，系要不断咁样留意你身边嘅人咧，先会发现到噶。呢样嘢唔系咁容易噶， 系啦，啱啊，即系正如船仔要咩，我又唔知噶嘛，我唔系成日留意佢嘛， 我都唔想你留意我。 咁所以咧，你啱啊，太太咧都会俾高分你啊，你又知道咧佢即系欠缺啲乜嘢，啲咩需要去更。换啊，咁啊，嗰啲礼物咧，真系物轻情意重啊！ 嗯，喂，你成日话每年都会打电话上嚟，咁啱得咁巧，你都可以抽到时间打电话上嚟，而我哋又接到你电话嘅，系咪啊，苏生？ 系啊，因为之前就好多准备噶嘛， book 定个时，可能个人两个月前已经打啲电话嚟啊 ，book 定呢个时间嚟倾。 系有阵时会敷咗，或者有阵时我哋听唔切你电话，系咪啊，苏生？ 系啊，所以就。趁有機會之後就要落咗個訂先， 咁 先至可以。 係啊，咁又啱啦嚇。咁啊，祝你哋全家都開開心心啦。嗱，今日揀呢個咧，應該都係你哋心儀嘅其中一首作品嚟嘅。咁啊，劉若英嘅後來。咁啊，原先就係揀個日本版嘅。咁我哋就講個廣東話版俾你聽住先啦。希望你全家都開心啦，好唔好啊？ 普通話嚟 嚇， 哦，普通話版係普通話版啊，唔好意思啊嚇。咁啊，我哋一齊聽聽好唔好啊嚇？ 多謝曬。 好啦，多謝你電話收生，拜拜。 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 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由于系星期五嘅关系啦，咁所以又天气麻麻地啦，咁可以咧就安坐家中，除咗系听住收音机之外啦，咁亦都可以揾啲节目俾自己，即系坐喺 sofa 嗰度睇啊、玩啊，同屋企人一啲嘅空闲时间。咁呢啲嘅时光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伴随住自己整啲好好食嘅零食。去到呢就可以俾自己一路食一路增磅， 哇，原来是增磅 圆润一下， 令到我哋嘅体重管理 冇错啦， 增肥方面去发展， 有系体重管理方面有呢个挑战，系啦， 发展 好啦，咁今次呢就系主要嘅材料就系午餐肉。咁啊，午餐肉听落都知道系肥嘢嚟噶啦， 即刻就想食啦，已经 系啦。午餐肉咁啊，午餐肉其中一个咧就整法，我觉得都几特别嘅。咁啊，首先午餐肉准备咗啦，咁另外我哋今次要准备定嘅工具，厨房嘅工具咧就系嗰啲刨薯仔皮嗰啲刨啊。 哦， 咪一个刨咁拎住个薯仔，啪啪啪啪啪刨落白嗰啲咧，咁好快脆就将佢哋嗰啲皮咧刨走晒。咁呢个刨有咩用咧？你就将呢一个嘅午餐肉喺个罐头嗰度就炖出嚟先，系啦，炖一嚿咁样嘅方形嘅午餐肉出嚟啦。然后你咧就直接咧就用嗰、那个去到刨嗰个薯仔皮嗰个刨咧喺上边批， 一批就一下咧，跟住佢就會擠住一塊咧，就薄薄地嘅午餐肉出嚟嘅。 哦， 如此類推，你就將呢一個午餐肉係咁批，你就可以咧整咗好多塊呢一個咧，就類似好似厚個薯片少少嘅午餐肉薄片。 哦，係啦，真係冇諗過可以咁樣整， 可以咁樣整㗎，相當有趣。好啦，咁你準備咗呢一紮嘅午餐肉薄片之後咧，咁你需要做嘅就係咩咧？咁有幾個工具又可以用咯。第一就係呢一個嘅氣炸鍋，第二就直頭傳統啲，咁啊倒啲油出嚟喺個鍋嗰度準備炸佢啦。 唔好咁傳統啦，都係用翻氣炸鍋，相信應該 健康 少少。 因為本身午餐肉都已經多油多肥噶啦，係啦。咁啊好，咁啊我就用唔健康嗰個版本啦。咁啊倒啲油落去個鍋嗰度，咁啊咁上下熱啦，咁啊唔好太熱啦。不過又嚇，如果唔係一擺落去燶曬嘅。好啦，咁然之後咧就將呢一個嘅午餐肉咧就慢慢擺入去，咁啊炸好似炸蝦片。咁样嘅，原来真系好似诈骗，唔会好，你唔系叫你即系又要入去系咁样熬佢噶嘛，倒咗落去之后， 佢本身午餐肉都好黏力好强嘅， 同埋一炸咧，佢就已经系一块块完整噶啦， 系 啦，咁啊都有啲咬口，咁你炸完之后咧，咁啊最好有个网咧就放喺上面隔一隔油啦，跟住咧就准备定个碟，今日亦都放啲抹手指上喺上边，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咁午餐肉之外，咁亦都可以准备定一个椰菜。 哦 椰菜咧，咁啊又系用翻头先嗰个刨啦，咁啊将啲椰菜啪即系刨椰菜嘅丝出嚟，咁然后你咧就可以将嗰个嘅炸完嘅一个嘅午餐肉肉片咧，咁啊放喺呢一个嘅椰菜丝上边，咁啊食起上嚟嘅时候咧，虽然都系肥，但系由椰菜丝嘅加持咧， 系啦，就吸咗啲油， 系啊，感觉虽然啲椰菜丝都系你自己食翻吓，油几多你自己都系会食翻几多油嘅，不过感觉咧健康啲， 系。 啊，咁啊冇咁罪疚咁啦。咁呢一个餸咧，其实食起上嚟，因为椰菜丝本身冇咩味，咁所以佢同午餐肉炸午餐肉咧，其实系几 match 嘅。 几好。 咁样去到慢慢索咁样食嘅话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Q 佢一个咧。 使唔使加啲咩沙律酱啊？ 食随转变啊，不过我见沙律酱太肥啫，都系。 诶，咁你都肥开啦。 哇，你呢个提议都几好，一於就加呢个沙律酱上面啦。 我的享乐时代。 我说寻日咧放咗工之后咧就约咗啊 Vicky 啦，同埋莉莉姑啊，咁啊三个人咧走咗去食呢一个韩国嘅餐厅。 吓， 哇！我真系好人生真系未试过 食呢个韩国餐。 嗱，韩国餐就有 咗间韩国餐厅， 系未食嘅，系啦，我人生咧就冇食过酱油蟹。 系 啊。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佢生啊，即系我唔知道，因为我好怕 腥。咩食唔食鱼生噶？ 我食，但其实我都唔系净系食好多，我净系食 生蚝食唔食？ 啊，咁我食 牛刺身食唔食？ 咁我就唔 系喎，你唔食牛喎，系喎。 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成日见到啲蟹咧，或者啲鱼整得唔好会好腥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心谂哇，你蟹仲要生，咁我咪会好腥。 但可以捞两三碗饭。讲真嗱，南韩嘢咧，我自己都系麻麻地嘅。你话唯一我比较叫做奉若神明嘅一个食品就 系 酱油蟹。当然啦，多吃亦都唔好啦，因为入边都个含菌量都好容易超标啦。 系啊。 因为佢嗰个腌制方法，佢真系。半生腌咁嘅方法去製作噶嘛，咁 樣係啊，所以其實我都本身有啲驚嘅。咁但係 Vicky 話呢一間餐廳係韓國人去煮嚟嘅，係好好食。佢話佢食過，係佢食過其中一間香港食嚟講係真係好食。 我都食過幾間，都係韓國人老闆嚟嘅喎。 係啊，咁但係佢介紹我梗係信佢啦。咁啊，於是者就去咗食啦。哇，真係食過。首先第一下我觉得哇真好咸， 系 就话 因为你冇捞饭食， 系啦，但系因为我谂住试咗本身嗰个味先，因为系一开始佢哋就酿咗个蟹盖俾我食，咁我咪试下啲膏先。 哇，系啊， 蟹盖系成个酱油蟹最好食， 蒸水嚟噶。 见你未食过咁样嘅，俾你食先咁，但系你应该咧将个蟹盖咧就滗啲饭落去， 系啦， 跟住又搞，跟住再搞完之后咧，再滗翻啲饭同埋啲蟹膏同埋蟹肉咧，落翻一张紫菜嗰度食。 哦，但佢哋嗰度系一次过紫菜加饭已经捞埋咗俾我啦， 咁可以 extra 再叫佢咁。 哦，你咁样又几好喎，呢个 会相对冇咁咸添。 但系咧又估唔到，你知唔知佢最好食反而唔系个蟹盖， 系乜嘢？ 系佢本身嗰只蟹啊，即刻咬蟹肉啊，本身个蟹肉。 我哋讲完一大轮个蟹盖几咁正，你又认同咗我哋，跟住就话啦，其实蟹肉系最好食。 唔系嘅，我估 因为蟹膏系好食嘅， 唔系叫做时候或者咁啱嗰只蟹 时令系嘛， 系啦，即系嗰个。 個蟹唔夠多高咁啊，可能又冇爆高。 不過香港普遍食嘅醬油蟹咧，個蟹膏真係冇喺韓國食嗰只，嗰只嘣一聲，哇！一打個蓋，拱出嚟啊！ 係啊， 嗰啲蟹膏， 啲醬油蟹啲蟹膏都係泥黃色嘅。 哦，係啊，係啊， 唔係咧。 佢又未至於泥黃嘅，但都係偏橙橙地嘅。但係我又覺得可能係因為佢太鹹啊， 係係， 同埋佢有少少腥。但我食蟹肉嘅時候係一啲腥味都冇啊，全部係清甜。即係嗰下我就覺得，哦，唔怪之大家對於醬油蟹嗰種熱愛咧，係去到呢一個高度。 所以亦都可以抬價咯。香港食醬油蟹都唔平，一隻都講緊兩三百蚊嘅 around 係咪？ 係啊，差唔多，差唔多。我就唔敢睇個價錢，我就話。 咁你都要俾錢㗎， 係咯？ 係啊，係啊， 睇都要俾 嘅。係啊，咁啊，於是就仲有食咗呢一個韓國嘅炸雞啦，咁樣咁啊 OK 嘅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想試下嘅， 喺流港消費，首先要報呢個。 最緊要推動經濟流港消費， 因為其實 唔需要去韓國嘅， 係啊， 香港都有。 香港其實而家有好多餐廳係可能係韓國人主理啦，本身或者係日本人主理啦。咁如果係即其實大家都唔一定要去出到其他國家，喺香港已經揾到唔同類型國家嘅食物。 係喎， 大家禮拜六日嘅時候啊，頭先小白有一個提供就係屋企又煮下嘢食啦。係 啦， 你出街又消費，好似船仔頭先咁樣講啊，食下啲韓式嘅炸雞或者咧呢個南韓嘅醬油蟹咁樣，咁即係叫做啱啱好啦，一日禮拜六留喺屋企。自己煮， 嗯， 系日嗰日咧，同屋企人咧就出去消费下，用下钱， 系啊，食埋甜品都得， 系啦。 咁我嗰日就系食完酱油蟹之后，特登去食埋甜品，即系咧女仔嘛，一定要食埋甜品嘅。咁就觉得寻日咧系一个非常圆满嘅一日嚟嘅，所以趁住礼拜五啦，如果大家收咗工之后冇嘢做咧，去捐东捐啊，搵下嘢食，搵一个自己中意食嘅晚餐啊。